确诊40日，成为第11宗个案。患者是一名26岁南韩籍女子，1月30日随男友离开澳门，前往葡萄牙波尔图。3月13日由波尔图经杜拜到香港，航班号是 EK380， 座位是 31J。他在3月14日0時30分由港珠澳大桥到澳门，当日开始出现轻微咳嗽。15日下昼确诊，被送至仁伯爵综合医院隔离病房。他的葡国籍男友已经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卫生局正是调查其他接触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至东北风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星期一啊，咁啊，希望同大家一齐都系精精神神去到迎接今个星期命运俾我哋嘅挑战。19度气温，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嘅中级度嘅水平嚟噶。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朋友对我哋嚟讲非常之重要。你会点样对你嘅朋友？你会唔会想同好多人结成你嘅朋友？如果你系刻意去到巴结任何人嘅时候，你会发觉原来身边你虽然有好多被你巴结嘅叫做朋友，但系佢哋全部都唔系真心。朋友可以系识咗好多年，朋友都可以系非常之投契。纵然唔系识咗好耐，亦都可以系你嘅知己。朋友喺我哋有难或者唔开心，甚至乎快乐、喜与悲，任何时候都可以存在喺我哋身边。朋友亦都唔系净系好似大家喺网上边 Facebook 或者嗰啲 group 嗰度纯粹倾下偈，朋友有阵时仲可以出嚟见一见。 这边找我出气，仿佛世界只得我了解你。谁叫我看着你，还舍不得生气，宁愿听听你，来换多几次一起。之后，突然忘掉我，之后来到我早知地结果，朋友以后完美任务，挨到绝路，让对方感动到自豪，还不哭奉承最好。做你好友以后，陪了热度，还有亮度，连冰封都不倾诉，谁可给我外套？我会照料你，留幸福欢笑给你，可否爱我不必说那些感激，谁替你费力气，谁这么珍惜你，料到你痛情，然后他讲对不起。这个物有之后， 一首系歌曲邓建宏《朋友二号》。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会达去到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又有咧喺呢个百科全书入边咧，见到一个就系香港历史系列。其中包括更加就是讲到尖沙咀的历史。尖沙咀原本就是海上居民对九龙半岛南岸的称呼来的。是啊，原来以前呢他对九龙半岛南岸最南端地方的称呼。根据记载，在香港开埠之前本身有大量的原住民在水警总部以及就是威菲路军营一带。英军进驻之后，原住民被驱赶至去到油麻地。好啦，英军咧政府啊，亦都咧就喺尖沙咀大量咧就圈地，咁啊划为军事嘅重镇。香港开埠初期嘅时间啦，设计由湾仔北咁啊望到去九龙。嗰阵时嘅尖沙咀南岸咧就系凹陷嘅，咁啊就好似打开咗一个好擘大擘大个口，好大好大好大个口哦。原来有啲咁样嘅地理位置啊！而家咧都已经唔同晒啦，填海填到都哇，都系擘大个口。相反啊，其实同以前嘅人相比啦，以前嘅陆上人啊，对于咧就海角嘅特征较为敏感噶，故此称之为咧就系叫做九龙角。所谓嘅九龙角又喺边度咧？位置咧就喺广东道以及咧就梳士巴利道一界一带嘅，咁所以你睇下，哇！而家填海真系填得好犀利啦。尖沙咀的发展相当厉害，在尖沙咀南部最初的海岸线由九龙角横跨去到梳士巴利道及中间道，东至到黑头角。所谓黑头角在哪里呢？位置就在信号山下。在20世纪初的时间，由于兴建九广铁路，尖沙咀南岸就填海了，收直了这个海岸线。铁路公司也都沿岸修建了这个火车轨，即是我们现在经常都看到钟楼那里有个火车站的。原来火车站之前都仲有历史啊！我哋啲图片咧都要追溯翻以前，都唔知仲有冇记录噶。好啦，七潭道南原来咧就系尖沙咀东岸嘅沿海街道嚟噶。开埠之初嘅时间，嗰度咧系海滩嚟嘅。七潭道南、尖沙咀东系海滩嚟嘅，仲有啲椰林嘅树影，哇！阳光海滩。去到九广铁路通车之后啦，咁啊嗰度最瞩目嘅咧就莫过于七潭道嘅军营。战后啊，该处咧就唔单止咧就系关押一啲叫做偷渡嘅人士，并且曾经咧审讯过政治犯嘅，亦都一度成为咧就传染病嘅隔离中心。去到1976年嘅时间啦，军营就关闭啦。其后啊，呢一个嘅地方咧就兴建咗科学馆同埋历史博物馆。与此同时啊，由于经历了多次的填海，尖沙咀和红磡，红磡之间的海湾就被填平了。七潭道亦都已经不再是临海的地带。好啦，尖沙咀西岸最初又是海滩嚟嘅，始终咧喺个海侧边维多利亚港附近啊嘛。喺19世纪末期开始啦，保罗遮打，正确系咁讲啊，他们就成立了就是九龙仓集团，在该处就经营了一些仓库业的。香港沦陷之前，九龙仓成为了就是一带成为了禁区，如果没有特许者或者特别的 permit， 特别的进入证都不能够就是进入的。不过战后初期仓库业在尖沙咀西岸仍然是非常之有优势，即使英国政府完成了铸币输港，亦都首先会停放在那个仓库，跟住先至再入库房。尖沙咀一带的发展可以说是相当厉害。去到60年代的时间，仓库业的重要性逐渐减退了，转为就是零售，并且获得政府支持，将一号码头改建成为海运大厦，成为全亚洲首个的购物中心。 经过多番的发展，海洋中心、港威大厦沿着就是西岸，慢慢就是兴建了很多不同的建筑物，零售业也都取代了就是仓库业，其中广东道更加成为名牌进驻。看回即是这么多年以来，九龙半岛由东西岸填海，尖沙咀南部海岸线改动好像就相对来讲较少了。相反，红磡湾就已经被大致就填平了，对岸的港岛也都多次就向北填海，两岸的距离也大大收窄，即是维多利亚港越来越窄。我哋又可唔可以繼續喺呢個尖沙咀嘅歷史上面睇到有更加多唔同嘅變化，象徵住香港人嘅歷史呢？早晨啊，各位聽眾，6:19，係歌神許冠傑，佢唔係講尖沙咀歷史啊。 有佢咁靚事，冇佢咁夠渣。 佢叫尖沙咀蘇士啊。佢嘅一首嘅作品啊，《尖沙咀 Susie》啊，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7%。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白远豪陪住你哋。鉴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持续，教育局也都宣布最早复课期暂时就见得到是4月20日。有组织就在3月份的时间进行了问卷，访问了582位年龄介乎2岁至17岁的基层儿童。他们提到这个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0%的基层学生在这个网上学习原来出现困难，包括原来他们根本就是没有电脑，网速不足，网络非常之慢，网络的流量以及就是根本不足以就是他们去到上课，更加就没有这个打印机，没有 printer， 有时候习作可能要 print 出来的，他们都没办法做得到。 有學生更加透露咧，就話屋企冇電腦啦，只能夠依賴咧就係智能電話較慢嘅網速去到完成網上嘅學習同埋網上面嘅功課。咁啊，網速慢啦，令到佢哋單單係下載老師上載嘅教學影片啊，亦都需要咧就成一個小時嘅時候先做得到，嚴重影響學習嘅進度。嗱，學校同埋教育局當然希望咧就係停課不停學啦。咁但係清貧學生咧就喺呢一個嘅財力上邊啦，就冇辦法咧就負擔太多嘅叫做電腦設備，被逼咧就停課又停學。佢哋都指出啊，咁啊九成嘅基層學生喺網上學習咧出現咗一個嚴重嘅困難。佢哋更加提到超過七成嘅受訪兒童表示咧就有安裝上網嘅，咁但係僅僅係得兩成咧有座台電腦，以及啊兩成屋企人咧係有呢一個嘅手提電腦噶，意味住大部分嘅兒童啊只能夠依賴智能電話上堂。如果純粹咧就係打電話或者撳少少嘢咧，其實電話係足夠嘅。不過如果要用嚟學習嘅話咧，似乎真係唔係好足夠啦。現時政府透過咧就係關愛基金推行一個叫做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嘅，咁但係咧就佢哋都提到啊，協助計劃咧就以學校為主導，需要咧就視乎學校有否推行呢一個嘅自薦計劃嘅，先至能夠申請到或者資助到有關嘅電腦設備。會唔會有更加多嘅方法可以令到咧就未必需要透過學校都能夠資助到呢一班嘅同學們啊，可以咧繼續喺屋企暫時呢一段嘅時間好好地追翻個進度，好好地學習呢？ 小朋友学习自己可以攞出好多嘅耐性，好多嘅恒心，一个勤力嘅心去到好好学习。但系当佢哋冇一啲基本需要嘅时候啊，佢哋又点能够做得到呢？开彩嘅作品《学习记》，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先听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联储局紧急大幅减息，并重启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措施，是首次单日同时采取最大规模和多项工具。联储局不够两星期内第二度紧急减息，大幅减息一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0-0.25厘水平。联储局同时重启债券购买计划，未来几星期会将资产负债表规模最少扩大7000亿美元，包括购入5000亿美元国库债券以及2000亿美元的按揭低压证券。有关措施星期一开始首批买入400亿美元。另外，全球六间主要央行联手增加美元流动性，包括美国联储局、欧洲银行、英伦银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银行。本港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有外游记录，累计增至148宗。最新确诊可能是本地个案，涉及32岁男子，住在华富村华昌楼，曾经参加旅行团到特尼斯旅游，再到英国和西班牙。其余6宗包括住在加烈山道65号加丽苑的外籍夫妇，曾经到访多伦多、纽约和波士顿，由波士顿乘搭国泰 CX811 商务舱抵港。另一宗涉及35岁男子，住在华明村礼明楼，曾经到北海道乘搭日本航空 JL504 到大阪，再由大阪乘搭国泰 CX561 抵港。另一宗是29岁外籍男子，由香港前往德国，再转去奥地利，再返德国之后，由慕尼克乘坐汉莎 LH119 到法兰克福，再由法兰克福坐汉莎LH796 商务舱返港，入住湾景国际酒店。其余2宗个案是2名法国男子，曾经一起去法国，其中一名37岁男子住在白沙湾，乘搭国泰 CX260 由巴黎返港。他同行的朋友返港之后同样确诊，男子住在北角堡垒街堡垒大楼。意大利新增3590人确诊新型肺炎，死亡人数单日最高，有368宗死亡病例，累计1809宗。意大利受感染的人数累计超过24000宗。另外，疫情持续未受控，意大利公共医疗系统备受关注。疫情严峻的伦巴第大区一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世界一流的医疗体系，但当地官员周末向外界透露，难以再向米兰一带提供救护车辆。威尼斯所在的威尼托大区主席泽亚呼吁民众自我隔离，避免前往医院增加压力。他警告，如果有民众不听劝谕，导致医疗系统崩溃，他会宣布戒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再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浩陪着你们一起朝头早上起身准备上班迎接挑战。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7%。 各位听众早晨， 上班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揭我揭我又揭揭揭，看看一些有关于戏院香港基建的东西。位于秀茂坪的金茂坪戏院今天雕空了30年了。啊，不说不知道，讲开你又硬来好像听过。曾经几次传出闹鬼的传闻。好像是秀茂坪曾经出演就生来倾泻啦，话到有鬼魂作祟。工人欲翻身，希望翻身这个戏院就不敢动工等等啦。戏院荒废咗好耐啊，越荒废得耐，即系代表咩啊？越神秘啦，啲人就会越嚟越多嘅幻想。近日啦，似乎有一个转机。嗱，观塘区区议员啊，咁啊有一位咧就透露啦，咁啊有发展商正在准备同非牟利机构合作，翻新啊呢一个嘅戏院作为香港电影文化中心。咁啊预计一共可以咧就系提供500个嘅电影座位噶噃。睇翻呢个戏院原本咧60年代开业噶，80年代啊新增咗咧就系桌球室，可以话咧就系进入咗即系引入咗呢一个桌球室之后，为秀茂坪村一带咧徙置居民提供服务噶。后来啊，连埋秀茂坪村都进行重建，咁啊入场观众大减，戏院至到90年代因为经营状况欠佳而结业噶。自此啊，戏院亦都雕空咗好多年啦。自有戏院嘅集团啦，咁我哋2013年咧就以2亿元出售咧呢一个嘅戏院，咁不过咧都冇人问价。5年之后啦，2018年啊，咁我哋曾经咧表示啊，打算咧同非牟利机构合作，将闲置嘅呢一个嘅金茂坪戏院啊，作为一个社企嘅用途。事隔2年啦，终于咧开始见到啲动静啦噃。有议员就话到啊，早前得知到咧就系位于晓丽苑嘅呢个戏院啊，即将翻新成为香港电影文化中心。由翻新嘅计划书之内可以咧就系睇得到，新嘅戏院啊将设有咧就系黑盒嘅剧场，即系电影院啦。仲有咧就系主剧场啦，共享工作室、咖啡店同埋大堂。电影院咧设有100个嘅座位，主剧场咧就有400个嘅座位。屋面啊，亦都会进行一个嘅绿化工程嘅。咁啊，佢哋话到啦，目前咧，咁啊，集团正在就翻新计划进行紧咨询噶。嗱，戏院多年以嚟咧都雕空啊，亦都冇人维修。大厦嘅外墙啊，石屎咧早已经就开始剥落噶啦。咁啊，外墙亦都摆放咗唔少啊废弃嘅电单车。喺戏院嘅旁边啊，经营士多好多年嘅张先生亦都话到啊，当年戏院嘅人流咧好多噶，好兴旺噶。最多人睇咧系几时咧？午夜场，咁啊呢个午夜场咧，哇啲人多到好夸张嘅。咁佢咧就自己睇准时机啊，咁喺旁边咧开咗间士多， 1981年开业至今啊，咁佢可以话见证住戏院由盛转衰。佢指啊，为免石屎摩落嘅扎身逃人啦，咁啊发展商索性咧就将呢个墙身啊，成个墙身咧就铲去，留低咗咧一啲嘅斑驳痕迹。另外一位居住观塘多年的市民咧就话到啦，佢忆述翻咧就读紧小学嘅时候啦，曾经同屋企人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戏院嗰度，嗱可能睇过戏啦或者活动过，依稀记得啦，内里咧有一个嘅桌球室啊，佢又冇记错，那个剧院咧就分成上下两层噶，观众咧就需要分开坐嘅。当其时咧，张戏飞啊就仲系红色噶，咁啊同以前咧就尖东嘅戏院咧都系一样。佢认为啊，今次翻新嘅戏院咧，可以话对晓丽街坊咧意义重大。啊，个地方咧放咗喺度咁耐啦，咁啊衍生咗好多嘅卫生问题，翻新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噶。系啊，我自己以前咧住嘅地方都有啲好旧式嘅戏院啦，而家当然系。拆咗啦，都记得咧有上下两层嘅，上面嗰层咧就好似系贵啲嘅，咁啊当然有人搣飞啦，去到圈啊咁样嘅，都系一啲咧好特别嘅回忆嚟嘅。集团回复传媒查询嘅时间就话到啦，现在啊正在积极探讨重建呢一个戏院嘅可行方案，咁啊期望啊改善社区嘅环境以及咧就娱乐设施，并且咧就会协助推动电影文化以及香港电影业嘅持续发展。目前啊，咁啊集团正在就重建嘅方案咧咨询紧咧就附近嘅居民。香港好多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呢啲变化咧。我哋全部人都希望呢啲变化系好嘅，可以将我哋嘅地区咧做得更加完备。咁啊，同一时间亦都可以保留住香港独有嘅色彩，拥有住一种更加多人情味嘅变化咧，先至系我哋香港人乐于所见。 在那远处里听见那天真的笑声存在，让我再次抱紧你，再感觉到我曾是活过。望四周的身影如幻觉，旧照片的温馨情意不再，纵使它不可变改。人总要自爱，学会将悲伤追求得失换另一种感觉，直到鲜花都不再盛开，难免在路上遇到感慨，也许春天不会再来，冬天可会有谁期待，雪下来就算秋风吹毁我默哀，怀念盛夏是动人可爱，冷风中孤单作菜，去跟北风竞赛，我的初心仍未变改，在那远处再听见那欢欣的笑声仍在，让这过去说再见，那悲伤得失何曾罢过，没有星的天空无人爱，没有风的风筝如何恋爱，却了解光阴不可变改，和新节奏比赛，自信可把我悲伤和抑郁毫无余地放开，直到鲜花都将不再盛开，难免在路上又遇到感慨，也许春天不会再来，冬天总会有人盼望，雪下来就算秋风吹毁使我默哀，怀念盛夏亦是动人可单作菜，跟北风竞赛，最真的初心仍未变改，我最清楚。 花都不再盛开，还继续路上遇到感慨，哪管春天不会再来，冬天可有你和我共同度过，直到秋天把酒灌看月光，还有盛夏共你漫游海角，要怎经得起变化，把初心记挂，没有花的冬天仍旧似画，无用害怕， 听林布志良一首为歌曲经得起变化。要经得起变化，我哋都需要食翻餐好嘅先得噶。今日朝头早继续有咪咪喺度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星期一嘅职场 KOL， 咁啊继续咧喺我哋嘅职场便当入边啦。咁啊而家叫做抗疫系列啦，我哋都希望咧，我哋陈医师出场嘅。早晨，早晨，早晨，医师，早晨。 上个星期咧，我就系一个白衣天使嚟， 吓系咩？ 就帮大家咧介绍一啲白色嘅食材润下肺嘅。 咁今天谢文星是彩虹仙子啊，彩虹仙子 系啊系啊系啊。 谢文星你边只颜色咧？ 你今日见唔到我火辣辣咁样嘅咩？ 战车，哇！你真系火舞艳阳啊！话俾你听。 提一提大家，呢期都可以食多啲番茄。 番茄就真系红卜卜，因为嗱，你我见你红当当咁上嚟啦，第一你是风咁样，咁啊当然开心啦，系咪先？因为今年嘅新年都已经啊，即系冇乜气氛啦。 眨眼就唔知唔见咗咁。 系啦，咁如果你话红色嘅，实在太多，辣椒啦，红椒啦。番茄啦，即都要紅色嘅素材，其實都幾多喎。 係啊係啊，但係番茄係特別有啲咩好嘢啊？番茄知唔知？ 茄紅素 係啊。 咁茄紅素，我記得番茄要煮過先至，那個功效特別顯著喎。 冇有錯，所以就今日唔係教大家切整沙律啦，教佢將個番茄變成個汁啦。 哦， 係啦，煮咗佢出嚟啦，咁樣啦。咁而家通常 結嘅嗰啲汁。 系啦，而家就得闲啲啦，系咪？我哋可以喺屋企煮定个番茄汁嘅。 home office 啊嘛， 系啦， 唔好去行山。 系 系啦，专心啲喺屋企。咁啊，老板 call 嘅时候咧，你就算你喺厨房整紧呢个番茄汁，你都可以出到去听啊嘛。 系啊，一路煮住系啦，一路做紧， 系 突然间好 multitask。 系啊，梗系啦。嗱，一熄咗个老板个电话之后咧，又继续煮咁样。 系啦， 哇，真系得噶。 其实番茄汁系好快搞得掂嘅，即系如果你有我个好朋友啊 Brenda 啦。即是一个搅拌机的话你都煮到咁上下呢，即是煮到佢啲皮开始啡开晒呀淋晒咁样呢，再摆落个搅拌机搅搅呢，就直头火速帮你搅。 梗係啦，呢排嘅 Brenda 都唔得闲啦。 係呀係呀 ,Brand 好多嘢。 好忙 呀， 呢排咩都嘅。 下下都 call Brenda 出场。 梗係啦，快靓正唔知下次咩係咪。 係呀係呀。但係如果你鍾意多啲肉咬口嘅，咁你就唔使 Brand 佢囉，即係唔使打溶佢囉，佢都会煮淋噶嘛，系啦，咁个番茄汁啊，太多选择啦，番茄猪扒啊，番茄鸡翼啊， 但系点样整嗰个番茄汁咧？ 嗯， 先至能够将个番茄味推到更加高嘅层次咧，明唔明？ 我嘅 tips 就系咧。要溝茄嘅， 溝茄 係啦，嗰、那個天魚就將好多唔同嘅茄溝埋一齊。 哦， 我嘅做法就會係咁， 係中國茄、歐洲茄、日本茄。大茄、 大茄、細茄，真係唔係講笑，係啊！而家反而我哋去到街市買嗰啲紅色嘅大茄咧，老實講，真係唔夠某啲超級市場細細粒嗰啲靚嘅。 因為佢大咧，佢真係好大粒， 係， 但係佢味好薄啊， 好薄啦，然後又偏酸啦，番茄味個濃度又唔夠香啦，係。 反而嗰啲細細粒嗰啲咧， 冇錯， 哇！佢嗰啲咁嘅番茄味咧，真係你。 飙到咁出嚟噶， 真系飙住出嚟。 系啊系 啊， 咁所以我就会沟啦。 嗯， 系啦，因为大嗰啲就多汁啲嘅。 嗯， 咁就细嗰啲又贵啲啦，系咪？ 啱啊啱啊。 所以将嗰个价值都沟翻淡啲。 系要啊要啊要啊。 咁我就通常系真系几样茄买翻嚟嘅，咁样啦。咁跟住就 然後就用蒜頭爆香咗個鑊先， 嗯， 跟住就將嗰啲茄擺落去啦， 嗯， 然後咧我都係加好少好少水嘅啫， 嗯， 即係有啲人咧，我媽咪咁就會好大煲水咁樣， 咁咪好稀咯， 係啊，我就一路一路加一路加嘅， 嗯， 然後就扼下佢啊咁樣，咁，嗯，你如果想用雞湯啊或者你啲高湯去煮咧又得， 嗯， 你唔落都得嘅， 嗯， 我就會再落少少茄汁。 嗯， 系啦，再将嗰个茄味提升啲啲， 嗯， 咁我最中意嘅酒啊，酒唔甩噶啦， 系系， 咁 好系真系香好多， 系啦，我妈咪就唔中意落咁多香草嘅， 嗯， 咁我就中意嘅， 嗯， 咁啊打开个香草柜，中意啊样样渗少少落去啊 ，basil 啊嗰啲都啱嘅，干嘅都冇所谓， 九层塔啊， 系啦，猪边一只都可以摆少少落去，提多一个味一阵嘅， 嗯， 咁啊，咁我通常就会煮好个汁咧，譬如我隔篱系煎猪扒啦， 系， 咁啊一边煎猪扒一边煮个。跟住兩個撈埋一齊就係 friend 嚟噶啦，佢哋。 哦。 再推介一個再快速啲嘅茄汁嘅肉丸，肉丸你覺得好難搞係咪？自己又醃下味啊，搞下搞下。有一間家私鋪有好多肉丸賣嘅。 哦，我記得啦，係係係。 人人都中意嘅嗰肉丸，嗰，那個肉丸係有素菜肉丸。 哎，我記得。的而且係有一個專係俾食素嘅人買的。 其實係幾好食嘅。 嚇。 佢係粒粒粟米肉啊。咁樣一粒一有啲薯仔蓉咁喺入面食到嘅，咁，佢另外有個豬肉丸啦，即係真係有肉㗎啦，咁，兩款呢我個冰箱都係常備嘅，咁，我就唔會乾真真咁食嘅，再加自己嗰個秘製番茄汁撈埋一碟，送意粉又得，送飯又得，點麵包又得，嗰，餐呢无啦啦又变得好高贵啦，好短时间内。 意粉啊、长通粉呢啲都同呢，這个 跟 呢个汁真系好好喎。 啱晒数噶，系啊，咁就我而家就帮你悭咗个肉丸时间咯。如果你用嗰只， 嗰，个就普通煮熟佢咁，其实就已经 OK 啦， 就得噶啦，即系好似兜兜佢、煎煎佢咁样，或者你 整香佢， 系啊，或者你直头摆落你个茄汁度一齐再煮翻热佢，咁就搞掂噶啦。 哦， 整个肉丸都悭翻啊，系啊， 呢个真系 OK 嗱，又有肉丸，然后又有个嗰，那个茄嘅汁喺度， 系， 同埋个茄嘅汁咧。是有熱誠的， 是 啦，亦都是自己烹調過的。哇，那個感覺真的不同喎。 是啊，幫你呢提高那個茄紅素啊。 茄紅素。 是啊，好嘢嚟㗎，啱食㗎啦而家。 是嗎？ 是啊。 哇，咁呢，這個番茄剛才你就話有好多種啦，咁亦都可以拼埋呢一個嘅肉丸啦，係咪先？咁如果你話我想稀啲嘅咁樣食啦，頭先你講嗰啲都係幾結嘅做法嘅。 是啊是啊。 我反而想問下，如果譬如白帽嗰啲呢，白柚嗰啲。白柚嗰啲稀呢，其實那個食法咪同你都啲一樣，定係佢用嚟熬湯定係點樣㗎？ 唔系，佢唔中意，即系佢又其实应该个佢唔系煮出嚟好稀啊。佢个煮法系咧，我妈咪嘅煮法咧，煮啲汤汁嘢咧，我唔明点解佢哋系好大煲水先，然后慢慢收干噶。我系中意又结突突抽翻开噶。 你系你嗰只 煮法问题嚟嘅， 你嗰只煮法系一路结结结结，但系一路加少少加少少，一路结结结结结咁样。 系啊， 佢哋嗰只咧就好大煲水。 系啦， 如果要 结 咧，要结嘅先慢慢收干。 系啊。 哦， 唔知系咪信心问题咧？ 唔系啊，我发觉都系上我哋上一代嗰啲都系中意用呢只方法煮，系啦，但系我哋嘅煮法咧就话呢一代咧个煮法就同佢哋唔同， 系啊， 哦， 但系其实可能出到嚟系差唔多或者系，但系真系手势问题啦，煮法问题啦，咁，我妈咪就 系 好早期就好大盆水先嘅，又俾佢收得干我嗰啲水煮出嚟， 煮得好耐嗰时候， 系啊，我妈咪最中意番茄汁系配红三鱼。 红三鱼 系啊，佢最中意 煎香红三鱼， 煎香条红三鱼，然后再淋嗰个汁上去。 系喎，呢个都好食喎。 系啊，呢个系我屋企计番茄炒蛋之后好高出席率嘅菜式嚟。 系啦，咁啊啱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番茄咧。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餸菜来的。 可以煮个啦，煮个食啦，而家就要。 冇错啦，咁煮一个咁令到佢个营养又更加丰富啦。 冇错。 係咪咁亦都可以配搭好多嘅。最紧要就係跟返咪咪嗰个嘅 tips， 有好多唔同品种嘅番茄捞埋一齐。係 呀。 咁又香又好味。 又有层次。 冇错啦。唔该晒咪咪。拜拜。既然咪咪介绍得咁好啊，火红色嘅一种嘅料理，食到你啊开心到跳舞，佢系黎明，火舞艳阳。 心中狂张，永久拥有你。这愿望迷糊地盈开，你火烫眼眸流露着期待，那充满诱惑的气息，似个梦想，让我傲唱。红红烈火，这晚像梦幻在燃烧，把心烧烫。谁令我思绪在摇晃，默默流汗，是你目光。 I need your love， 逃离冷感的风霜。 I need your kiss， 重移我心的方向。愿你扑向暖暖火浪，那天际上梦想。 I need your love， 霓虹无影的中央。 I need your kiss， 桃红赤色的你那念头世界的刺激，送走冷漠，你的心如火冒炎人。迷糊的夜空，你火烫眼眸流露着炽爱，那充满诱惑的气息，似个梦想，让我傲唱。这晚像梦幻在燃烧，把心烧烫。谁令我思绪在摇晃，默默流汗，是你目光。 I need your love， 逃离冷感的风霜。 I need your kiss， 重燃我心的方向。愿你扑向暖暖火浪，那天际上梦想。I need your love， 霓虹无影的中央。 I need your kiss， 桃红赤色的方向。你那念头世界的刺激，送走冷漠，你的心如火舞艳阳。重燃我心的方向，愿你扑向暖暖火浪，那天际上梦想。 I need your love， 霓虹无影的中央。 I need your kiss， 桃红赤色的方向。你那暖透世界的刺，送走冷漠，你的心如火舞艳阳。 一首嘅作品嚟自黎明，火舞艳阳。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好啦，呢、這个时候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先。转头分头广播，咁啊普通话台将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朝头早嘅时间转头咧，阿 O 都会翻埋嚟同大家一齐见面噶啦。我哋转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唔开 show 都可以隔空同乐迷分享嘅。坦白话，呢一首歌系为住演唱会而创作嘅，系原定其中一 part 嘅主题曲添，亦系佢第一次写电子快歌。所以纵然喺疫情下叫停咗演唱会，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佢今次嘅挑战。作曲 Edgar 填词林若玲，编曲芝麻，监制舒敏。 平凡常人难及你，勉强没有滋味。 上榜三星期，再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亚军位置。 这叫脚踏实地。 Edgar Mat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新型肺炎对美国总统初选造成影响，佐治亚州初选由三月底，然后至到五月举行，避免在票站出现感染。 佐治亚州周末确诊66宗新型肺炎，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另外，路易斯安那州亦都将初选推迟至到6月举行，但亚利桑那、佛罗里达、伊利诺伊同俄亥俄州就如期星期二举行初选。民主党两名热门参选人拜登同桑德斯取消多项竞选活动，选前辩论亦都改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现场并无观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我是思芬，我唔知系周末有情人，我都好关心屋企人噶。我会不时提佢哋要预防病毒散播，就要妥善保养排水渠管，定期倒水入 U 型渠，然后每星期将半公升水倒入所有排水口。万一排水口遇上漏水、有臭味嘅情况，一定要揾合资格人士检查同维修。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而家啲小朋友好清楚个世界点运作嘅。 行上意义咧就会推咧，有四种唔同嘅饭送啊咁样噶啦，边个乖先就边组去。 你通常系咪排先嘅咧？ 唔系。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而家嚟到早上嘅系7:08，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仲有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星期一嘅早上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早晨，早晨，系啦，咁啊，问下小白先啦，见到你又去行山喎、星期六日系咪？ 而家想操多啲山啊嘛， 点解啊？咁未来有更加好嘅比赛行程系嘛？ 我估今年啲跑山比赛唔会取消啩？ 唉、哎，真系唔 上年啊！上年系取消晒啦， 系咪啊？ 基本上系啊，上年取消晒， 有好多跑步比赛大型嗰啲都取消啊！咁当然啦，大家都系一心一意想个疫症过去，跟住大家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康体活动啦。 系啊， 日你行嗰度就系近你屋企多啲。 系啊，因为竟然有人约我行嗰度，咁我梗系应。 嗰度系边度？你讲先得噶。 喺边度咧？就系、是啊、我平时就会。 即係自己行嘅時候都會選擇白仙嶺或者獅子山啦。 係、 嗯。咁咧，尋日就選擇咗由九龍坑山， 九龍坑 山太和嗰度上。 太和， 太和嗰度上。咁、嗯、本身上九龍坑山其實都辛苦嘅，係、嗯、啦。咁上到九龍坑山之後咧，就再扮過去黃嶺，跟住利碧山、嗯、白仙嶺咁落翻落嚟。全長大概好似18.5公里， 哇，好誇張喎、 啊！不過都長，其實條路係啊。 你行咗18.5公里行山，我行咗7公里， 啊、 我行咗一個比較輕鬆啲嘅山，咁啊叫南朗山啦，喺香港仔嗰邊啊，咁可以睇到海水公園啊，咁啊下邊又係深灣遊艇會 啊。 咦，你都多咗行山喎、 啊？唔係因為同屋企人行啊，主要係我爹哋媽咪咧都睇到佢自己嗰啲朋友圈嗰啲朋友咧 po 啲行山相出嚟啊。连咧平时只系打牌嘅佢哋啦，都突然间咧抽起一条脚筋啊，条脚筋就系、是、喂，不如行下山啊噃，咁样咁啊好啊，咁行啲简单啲先。如果你话喂一行就行小百里嗰啲八仙岭嗰啲咧，我惊佢两老咧吃不消啊， 咁又唔使嘅。 咁所以咧，佢原先有建议过咧行狮子山。我话行狮子山都唔野少噶噃，不如我哋再行啲类似加乐径咁嘅嘢啦。 其实狮子山咧，如果你唔上嗰个狮子头咧， 系 个难度唔系好高嘅啫。 即系可能去到系咪风雨亭嗰度停一停。 山腰嗰个有个回归亭咧，嗰个位置，即系喺个山腰嗰度行，就唔好下下上个狮子头。 系咯，喺 咁样我觉得系 OK。 但系佢哋又有少少好胜心啊，好胜咁啊，想征服一啲山，咁啊揾咗啲相对矮啲嘅山，但系又有啲景致嘅，俾佢哋又可以影到啲相嘅咁样，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啦。咁啊，同佢哋即系一日游啦，算系港岛咁行完山之后，又去呢个浅水湾嗰度啊，饮杯嘢，食下嘢咁样， 好开心、 啊。系啊，咁哇，见到浅水湾都人头涌涌，你都唔系话净系话上山。即是沙滩那些都一个又一个的帐幕啦。现在浅水湾那里有个新的商场的嘛。那个新的商场旁边 没去那边。 有很多嘢食啊，这样有很多外国人这样。都是那句啦，啊，经这个亚欧的非正式统计，香港人戴口罩的比率是多好多嘅， 多過歐洲人好多。 好多外國人咧都唔係好戴口罩，即係你話居港嗰啲外國人，即係你見到佢哋遛狗啊、放狗啊，或者叫做同個 friend 飲杯嘢啊，喺嗰啲少少露天嘅餐廳，哦，佢哋都唔願意戴口罩乜滯嘅。咁、嗯、但係你見到身邊黃皮膚嘅朋友仔啦，即係我唔知香港人啊、內地人邊度都好啦，咁但係佢哋都會願意戴口罩咯。呢個係一個观察嚟嘅， 好似唔同文化有唔同嘅方法咁啊吓。 系啊，不过我估计外国嘅朋友依家都要学识戴口罩咧，因为你见到欧洲方面都爆发得好厉害啊。咁啊，近期咧同心抗疫之余啦，尽量找到一啲乐趣乐子啦，都希望大家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喺电话侧边已经揾到有 Didi 喺度啦，早晨啊 ，Didi 早晨，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先讲交通先啦，一阵先问下你有冇行山啊，礼拜六日吓。 好啊，咁啊先同大家讲啊，路面方面咧，而家咧丽桥或者西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啫。咁而路面咧就有个道路工程啦，咁啊所有车辆咧就不能够由佐敦道去三号干线方向左转入去回民路嘅，咁大家留意啦，系咁多啦。 嗯，咁啊路面方面咧都几正啊吓，咁啊琴日行山咧都系几好嘅天气嚟嘅，虽然就唔系蓝天，不过咧都时有阳光，咁啊有一阵风，咁啊起码行嘅时候就唔使哇大汗淋漓咁样啊。 系啊 ，Didi 都中意行山，系冇行咧。 Didi 礼拜六日有冇出去行下？ 咦，我今次转咗冇行山路，去咗行公园啊！ 哦，公园都行， 有边个公园吸引到 Didi 姐去睇一睇咧吓？ 南昌公园 系啊，我特登长途跋涉搭车 黄花风铃木系咪？ 系啊， 咩话听？ 黄花风铃木系咪？ 即系嗰啲黄色花，个正名叫黄花风铃木。 哦，唔系，我纯粹系去欣赏一大片嘅草地啫，同我妈咪去，都几远噶，因为我哋就系转两次车， 喺佐敦谷公园啊。 哦，佐敦谷，佐敦谷公园好夸张噶，平时等车位嗰啲情况系等翻落去彩虹村噶，唔系我夸张啫，我夸张啫，系咪啊？ 好开心噶，去到咧见到。好多小朋友咧喺嗰度跑嚟跑去，同埋扎营喺个草地度。 系啊，系正，同埋佢佐敦谷公园最正咧，佢系个草皮地啦，跟住旁边咧有个缓跑径咁样啦，你变咗好多嘢发生啊！嗱，草皮地嗰啲人咧就可以野餐啦，即系睇书啦、晒太阳啦、摊喺度啦，乜都得啦。跟住啲细路仔又跑嚟跑去。玩嚟玩去啦，跟住咧旁边咧有啲好认真跑步嘅人咧，就不断好认真咁样去跑步。跟住佢嗰个公园咧，最好咧就系左手边咧，其实是一个放小型嗰啲叫做遥控车嘅车场咁样，嗰、那个都系 我都有去睇过。 有啲朋友仔好中意玩呢啲小型模型车噶嘛，咁啊有、起码有佢哋自己一片乐土咯。你都有过去睇下嗰啲小型模型车点样放啊？ 系啊，小型同大型都有模型车。咁我妈咪做咗少，佢话：咦，系咪要俾钱入场啊？我唔系，佢哋自己带架车嚟喺度玩嘅啫。同埋大家记住，佐敦谷就唔喺佐敦个公园。 系啊，系喺呢个顺利村对面嗰度啦。 系啊， 系啊，喂，呢啲呢个都系几好嘅推介啊！睇下下个礼拜六日啦，咁啊，可能去下呢一个地方咧，即系感受一下，有啲小朋友跑嚟跑去一片咧大嘅草皮地，咁都好正嘅。喂 ，Didi 同你讲住咁多先啦，好嘛？唔该晒 ，thank you。好啦，讲完交通啊，系时候咧讲埋天气，系咪？小白 系啊，系天气方面有阿 Barbie 喺度。 系 Barbie 早晨 ，Hello。 早晨，小白，早晨啊，哦。 系出边嘅 晨光第一线听众。 系出边嘅天气系点咧？ 今日咧其实都几舒服，同埋都几清凉啊！即系一心谂住咧，即系望住个气温，应该咧就唔会话觉得寒寒地啦。但我自己今朝出嚟嘅时候咧，系觉得寒寒地嘅，因为咧啲风吹埋嚟咧系凉浸浸啊，而且咧都颇大风。咁啊，天色咧都系晴朗咁啊，而且咧都今朝早已经睇到有少少阳光啦。咁亦都有好多云啦喺天上面啦，都几靓嘅今朝早嘅呢个天色。咁啊，而且咧就因为可能大风嘅关系咧，咁啊迎面吹住有风嘅时候咧，咁行过咧就平时可能就算觉得呢啲咁气温咧都唔算话好冻咧，咁但系吹下吹下咧就真系觉得凉凉地咁样咯。 咁就好啦，咁今日咧大家咧就要喺着衫嘅时候咧就啊多少少啦，好嘛？好，唔该晒 Barbie， 时间有限啦，唔该晒。 好晒， 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嘅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噶。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嘅。咁啊，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继续咧如常开学啊，咁啊揾嚟咧有阿 Andy 何安达喺度噶，大家一齐听一下。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嘅好朋友 Andy 何安达啦。早晨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嗱，记得之前咧，我哋都讲过咧，美国总统大选咧，而家都正值系黄金嘅宣传期。 啊，系啊，嗱，特朗普就做咗个都好大嘅动作，影响好大啊。 系。 咁佢美国时间啦，上个礼拜三啦。在黄金时间9点钟、就用了个方式呢，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椭圆形办公室，在一个很庄严的背景底下呢，就讲足9分半钟的。大家开头就以为这个都是应该好消息来的，就是他有些什么对抗疫情啊，就是纾解个经济困境的措施啊， 要行出来这样讲啊。 咁但系咧，佢講完之後咧，嗰、那個結果似乎啱啱相反嘅，即係大家覺得，即係話會唔會你做過龍啊？你諗清楚未嗰啲嘢，同埋好多最慘咧就講嘅內容咧，啱啱講完咧又要即刻啲幕僚要澄清啊咁樣。嗱，我哋唔好講個內容先啦 ，Barbie， 我哋先講佢講若揀點解揀呢一個咁樣嘅形式嚟做。其實咧就美國總統咧用呢種方式去表達的信息呢，就有電視開始呢就有咁做㗎喇。咁1947年呢，當時係Harry Truman 啊，就佢講嗰個題目幾得意嘅，我哋而家有即係星期一呢就食素啊咁樣啦。其實呢呢個 Truman 總統呢，佢喺47年講喺白宮裏面嘅電視演說呢，其中就有一個呼籲嘅，就係叫大家星期二唔好食肉㗎。 所以呢啲唔係新橋嚟㗎啦。咁當時佢嗰個諗法就係話，我哋食少啲肉，美國人就將啲錢咧就留翻啲出嚟咧，係去幫戰後嘅歐洲重建咁樣。咁嗰時1947年咧就有44,000部電視，即係就係一個好新穎嘅方法咧，係將總統嘅信息咧係帶俾國民大眾咁樣嘅。咁之後咧，其實都啲總統都有一路咁樣用嘅。其中用得最多嘅兩個總統咧，就分別係最上鏡嘅，有啲人稱呼佢為列根總統，就任內咧就試過29次。 哇！ 另一個咧就，我想很多人都同意的了，就是最不上镜的总统就是尼克逊都有22次。 是 但是呢就即越来越用得少的了，因为电视台发觉呢似乎新一代呢对这样的形式总统广播呢没什么兴趣听。 是啊，而且都多了很多其他的媒体，总统根本上好像特朗普那样自己发个 Twitter 都可以。 是啊，即是推到其实奥巴马呢就用過2次啫，即係用呢個方法用過2次啫。特朗普我哋講緊，即係上個禮拜三嗰個咯，嗰次咧，都係佢第二次啫。即係我諗佢哋都明白咧，就係有更加多嘅其他方式啦，同埋其實都好實際嘅。啲主要三個美國係三個主要嘅網絡啦，即係全球性嘅網絡咧，佢哋覺得個收視率唔理想啊。 即係根本上講咗都未必好多人睇到。 所以佢哋都有啲抗拒嘅，即係電視台都唔係話喂總統有嘢講就講嘅啦。 陣間你講咗，發覺啲人原來唔知道，咁咪弊。 即係當然啦，即係講打仗啊，即係講撤軍啊，咁大件事嗰啲咧，就大家會留意嘅。咁所以通常都會用一啲好大好大件事上高嘅啫。嗱，咁今次特朗普咧，其實似乎咧，即係啲報道講翻出嚟啲花邊新聞咧，就佢自己都唔係好想咁樣做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咧，特朗普講呢一個疫情咧，似乎都係懶懶閒咁樣嘅。即係覺得唔係好緊要啫咁。 係。 但今次咧，似乎就係佢個副手啊，副總統彭斯咧，就講服咗佢。因為大家記得他委任了副總統就專責去處理這個 COVID-19 嘛，咁就講服了他之後呢，跟他寫這篇稿的呢，就是這9分半鐘呢，有這個講法呢，就是兩個人的，就是主要是兩個人在後面。第一個呢就叫做 Stephen Miller， 這個是很年輕的，34歲，特朗普很信他的一個政治顧問。第二個呢就是個女婿富集立，咁个内容咧，其实可能唔知系咪真系有少少佢哋个即系呢啲写手啦吓，即系呢啲佢好信嘅政治顾问，即系同其他部门咧，似乎系沟通得唔系几好啊， 唔系啩？ 系啊，9分半鐘里边咧，有3样嘢系比较重要噶啦，讲到嗱，第一样咧就系对欧洲，即系欧洲人要停30日唔俾嚟咁樣，咁跟住就特朗普喺裏面咧，其實講到咧，即係呢一個禁令咧，亦都適用喺啲貨物，同埋咧就係佢講即係啲説話好籠統嘅，即係啲 other things 啊咁樣嘅，即係佢話 trade 同埋 cargo 之外咧，仲有啲 other things。 但就唔知係咩 things 啦， 係啦，完全唔似中東嘅用詞嚟㗎，呢啲咁籠統，即係咁虛嘅咧，咁樣 係咪想逐樣問啊？呢個得唔得啊？咁啊， 唔係咁跟住大家即係用詞嚟㗎，呢啲咁籠統，即係咁虛嘅咧，咁樣 係咪想逐樣問啊？呢個得唔得啊？咁啊， 唔係咁跟住大家即係佢一講完之後咧，其實好快咧，白宮就即係出咗個澄清咧，就係話咧，其實唔包括貨物嘅，係因為其實個禁令咧喺對中國就1月底嘅時候已經出咗噶啦嘛，個禁令係都係限制人啫，即係中國貨物咧繼續去美國嘅。嗱，咁呢個第一個搞到唔清楚啦。第二個咧就係究竟美國人咧翻去嘅時候咧，佢話要有一啲有一啲 screening 啫嘛，即係話美國人嚟嘅時候。是都需要是不是有一些手續呢，是不是 又要有健康證明啊，還是怎樣呢，這樣。那後來也都澄清了，就是自己美國人呢就不在這個禁令底下的這樣。還有就是些人就會即刻問到，即他因為還有一點都挺重要的，就是他說呢是跟保險公司講好了，即是保險呢就會包埋呢，就是這個疫情那些費用的。 跟住啲保险公司话：喂，唔系喎，总统，我哋同你讲嘅就唔系咁。 你有冇同我哋倾清楚啲条款先啊？ 系啊，净系讲话系嗰个检测啊，即系话啲测你有冇呢一个病毒嗰、那个。做測驗嘅費用咧，做檢查嘅費用咧就包，但系你出咗事咧，要醫嗰啲錢咧就唔包嘅噃，咁樣咁啊差好遠嘅。 係咯， 即係所以一講完之後咧，其實好短時間之內就好多人需要澄清啊，等佢。 係，哇，咁啊真係好似嗰個殺傷力仲大過嗰個製造性啊 我相信真係嘅，如果大家有機會咧，不妨細心啲聽下啲九分半鐘。 嗯、 我哋印象裏面嘅侵侵啦，就係講親嘢咧就好大動作噶嘛，即係手舞足蹈咁樣。但係呢九分半鐘裏面咧，佢表現得好唔自然嘅，好唔自然。對手咧基本上咧就係擺喺嗰張叫做即係好出名嘅叫做Resolute Dex 咧，即係維多利亞女王送俾美國嘅堅毅桌啦，即係堅毅嘅辦公室、辦公台，佢雙手咧十指緊扣，就擺咗喺台面上高，即係好似捉咗埲牆喺自己個面前咁樣， 揾嘢捉實咁喎，真係。 係啊，即係好似有啲嘢要保護自己。 好少可喎、 啊，好少可，同埋咧，即係真係好似係俾校長鬧緊咁，即係啲手指夾埋咗咧，就基本上係間中喐下啲手指公嘅啫。 哦， 係去到咧。是差不多仲有一分钟就即是仲有一分钟到就嚟完嘅时候呢先试过第一次呢微微松开双手张开咗少少咁跟住好快又摆返埋啦即由头到尾佢同埋个声线呢即如果你话要个总统希望喺个疫情里面俾到大家有信心呢佢讲到好似自己都病病地咁样 好驚喎咁大家 咁所以呢一个係完全好似佢都唔係好想讲得好唔自然嘅咁、但係里面呢又真係有晒佢啲手指毛㗎喎即係佢好认叻嗰啲呢吓，即系佢讲嘢乜嘢，美国都系最好啊！即系总统系做得最即系完美啊！即系嗰啲，大家可以喺嗰度去揾翻晒呢啲字出嚟嘅。咁甚至咧就去讲到系即系啲贸易同埋啲货柜咧，都系要受管制嘅时候咧，佢就用咗 tremendous amount， 即系好大量 。 tremendous amount，tremendous 咧呢个字咧，我睇咗好多。好多啲美國嗰啲 字典 正式發布啊，即係冇人咁樣用呢個字，係總統自己嘅啫。咁究竟係佢自己加入去啊，抑或甚至係睇住個稿嘅時候咧，突然之間自己口痕，忍住口講多兩句落去，搞咗個大頭佛咗你咧，就唔知啦。 唉，真系唔知话佢系咪好似而家啲时下嘅键盘战士咁样啦吓，即系匿得喺个电脑屏幕后面太耐咧，对人讲嘢嘅时候咧，反而有少少唔系好自在啊。 佢其他情况底下咧，讲嘢都好自在。 系啊，好自我添，我觉得佢 即系讲大话唔使多讲，咁我哋都讲佢 系咯。 但系今次咧，就系佢上任以来咧，我可以讲话佢個演說最差嘅一次嚟啦，無論喺內容上高啦，因為總統講嘢咧，即係以前我聽佢哋有啲喺白宮裏面做嘅嘢嘅同事講咧，就總統講親嘅嘢咧，如果牽涉到啲數字牽涉大嘢，起碼咧都要 double check 兩次，即是話咧有同一句説話都有兩個唔同嘅來源，官方來源啦，當然證實咗呢個講法係啱啦。咁然之後先至俾總統講， 係啊。 咁但係今次即係九分半鐘裏面咧，已經搞錯咗三樣嘢咧，就好明顯冇做過呢個動作啦。咁同埋就做一個好大嘅問題，大家都掛喺腦裏邊嘅。之後咧，其實總統咧都解釋佢呢一個政策。咁好多人都自然問到啦，你封歐洲點解而家又俾即係英國又有一個例外咧咁樣？咁佢個解釋咧就係、話，因為英國嗰個確診人數其實都唔多啊，咁樣處理得好好啊。咁呢個其實亦都唔係事實嚟嘅，因為喺神根嗰26個國家裏面咧，比英國嗰個確診數字少嘅咧，其實都唔少嘅。又譬如隨口講比利時、澳大利、希臘、芬蘭、葡萄牙，即係都做得即係個疫情控制咧，係比英國起碼確診數字上都係好嘅。咁所以呢個其實又唔係一個。好具體的理由，咁所以啲人之間估喺特朗普好似有三個高爾夫球場喺英國喎，有冇啲關係咧？咁樣，咁即係由 佢個表達方法、表達內容同埋佢背後嗰啲動機咧，全部都有好多問號喺度。 嗯，唉，不過鬼叫佢係侵侵咩？佢就算講幾多嘢啊，呢一種咁樣嘅言論啊，就算係個真實性多啲啊，定係啲不實性多啲啊，佢呢個宣傳作用啊，都真係可以成為國際新聞啦、啊。會唔會就係一種宣傳策略咧？ 嚇、啊，好明顯啦、啊，即係佢係揀一個最莊嚴嘅、嗯。可以咁樣講啦嘅方法去做，因為其實佢可以有第啲選擇嘅，譬如佢可以白宮有啲叫 East Room 啦，即係可以喺第二間房嗰度做又得嘅，可以係新聞發佈室裏面做又得嘅，又有一個佢平時好多嚟簽名嘅地方咧，嗰啲房或者有啲係專係接待外國領事嘅、diplomatic reception room 咁樣、都得，但係揀咗佢自己個辦公室， 係咯，又揀 Oval Office， 係啊，即係最莊嚴嘅一個環境都係去做。咁、但係出嚟個結果咧，就個實效就冇佢收到冇嘅實效啦，即係冇人贊之餘咧，就普遍都係鬧緊佢 嘅。唉，即係呢一種嘅宣傳都唔知係好定係唔好啊嚇！唉，不過咧，即係距離美國大選咧都仲有一段時間啦，我哋即管又拭目以待，睇下仲有啲乜嘢咁破天荒嘅宣傳策略啦。 好，我哋下次再傾。 好啦，唔該 Andy， 拜拜。 晨光大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联储局紧急大幅减息，并重启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措施，是首次单日同时采取最大规模同多项工具。联储局不足两个星期内第二度紧急减息，大幅减息一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0至0.25厘的水平。联储局同时重启债券购买计划，未来几个星期会将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最少扩大7000亿美元，包括购入5000亿美元国库债券以及2000亿美元的按揭抵押债券。有关的措施星期一开始首批买入400亿美元。另外，全球六间主要央行联手增加美元流动性，包括美国联储局、欧洲银行、英伦银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银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欢迎美国联邦储备局在疫情严峻下采取进取措施。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要恭贺联储局带来一则卓越的消息。特朗普形容完全在意料之外，是一个惊喜。本港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有外游记录，累计增至148宗。最新确诊可能是本地个案，涉及32岁男子，住在华富村华昌楼，曾经参加旅行团到突尼斯旅游，再到英国和西班牙。其余6宗包括住在加烈山道65号加丽园的外籍夫妇，曾经到访多伦多、纽约和波士顿，由波士顿乘搭国泰 CX811 商务舱抵港。另一宗涉及35岁男子，住在华明村礼明楼，曾经到北海道乘搭日本航空 JL2504 到大阪，再由大阪乘搭国泰 CX561 抵港。另一宗是29岁外籍男子，由香港前往德国，再转到奥地利，再返回德国之后，由慕尼克乘搭汉莎 LH119 到法兰克福，再由法兰克福坐汉莎 LH796 商务舱返港，入住湾景国际酒店。其余2宗的个案是2名的法国男子，曾经一起去法国。其中一名37岁男子住在白沙湾，乘搭国泰 CX260 由巴黎返港，他同行的朋友返港之后同样确诊。男子住在北角堡垒街堡垒大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 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跟住提翻你两个开翻嘅封路啊，就喺弥敦道去翻深水埗方向啦，近住佐敦道嘅慢线咧就已经解封噶啦。咁另外咧喺长沙环嘅兴华街去翻苏屋方向啊，介乎青山道同埋元州街之间咧，全线都系解封啦。咁揸车嘅朋友咧可以用翻呢两条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哎呀，女儿啊，你唔好咁懒啦。 妈咪啊，你俾我瞓多阵啦。 唔使翻学啊，你都要勤力啲先得噶，勤力啲睇电视啊。 吓， 系睇电视特备节目，上网问功课，同行抗疫啊！停课不停学，现场老师即时解答学习上嘅疑难，仲有名人嘉宾教大家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点样可以帮子女建立良好嘅行为呢？资深注册社工嘉嘉， 家长记住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嘅能力，由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睇到好多端倪。记得由小开始，一步步慢慢嚟。小朋友做得好嗰阵时，记得要赞佢哋啊！ 密切留意星期一嘅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香港电台第二台，守护童心，同步呈现。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7嘅时间啦，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间都有啲射击练习咧，要提一提醒各位嘅听众。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7:37嘅时间啦，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星期一嘅早上带大家睇下书啦，咁啊睇咩书呢？就系、是、啊，同大家睇下，喂，英国方面啊，最大嘅购物网站啦，就喺2016年开始咧，喂，针对3000名嘅顾客咧，就进行调查吓，咁啊，呢、這个调查咧就做咗几年噶啦，咁啊发现咧，35% 嘅成年人咧，过去啊5年啊。连一本书都冇睇晒，咁样、哦、即系可能你讲紧5年之前啊，或者4年之前咧买咗一本书啦， 咁你根本一半都未睇晒咁样啊吓，即系你知每年即系香港都会有书展啦，咁但系就即系你买完啲书，可能其实睇咗三分一，跟住就摆咗喺书柜咁样，好多香港人都系发生住同样嘅事啊吓、而成年人咧就最中意睇嘅书咧就44% 咧啊，呢、這个类别唔知你估唔估到到啦啊，同香港嘅好唔同嘅。即系啲大人中意睇嘅书啊，吓44% 系呢个类别，小柏你估唔估得到咧？即系占最多啊！ 好唔同，求生啊？ 唔系，即系嗱，香港咧，嗱、我先讲啊，香港咧好多书嘅龙虎榜啦， 旅游啦， 都系一啲系啦，旅游啦，或者一啲实用嘅工具书， 系啊， 教你点样 D I Y 揼个木柜出嚟啊，揼张台啊， 佢哋系小说啊， 系啦。是小说类别的，但是小说好咁好多都是小说、 爱情啊， 嗱，爱情咧系第二个第排第二，28% 系爱情类别。 侦探英国 有少少似啦，44% 就系犯罪同埋惊律类别啊吓，咁、咁啊，28 福尔摩斯有冇关系咧？唔知道。 可能有少少关系啊。28% 就系爱情类别，诗歌啦，同埋一啲戏剧评论等等嘅，系啦。咁啊，即系。至於最受歡迎的書入邊啊，咁啊有個十大的排名喎，有冇興趣聽一聽？ 好啊， 好啦，咁啊，我都有好多都冇睇過嘅，但係咧，有啲咧齋講個名字你都知道做乜噶啦，咁樣啊， 即係例如福爾摩斯，你都知佢做乜噶啦。 係啦係啦，即係譬如有一本書第八位嘅呢一本，作者係蒙斯，咁啊譯音嚟嘅啫。个名咧叫做 Love You Forever， 咁、你估都估到系爱情啦，系咪先？冇理由亲子书籍嚟噶， 唔系我你爱到杀死你嗰类 friend 啊！ 我都唔知道。咁啊，总之呢一本咧就系排第八位嘅。咁啊，第七位咧就系《权力游戏》啦。咁啊，即系将呢个美剧嘅嗰同名啦，亦都系大家有追开啦，第几季第几季咁样咁啊。都有一啲文學嘅經典喺當中嘅，譬如1984咁樣啦，即係都有一啲即係譬如歷史上面有出現過嘅書咁樣。不過呢有趣嘅呢就係、之前呢聖經呢好多年呢都係長期係 top 10嚟㗎嘛。咁你知即係 Bible 呢本書就好多朋友都需要買，可能入教堂啊咁樣，即係去崇拜啊等等成成啦。咁或者讀書方面佢哋都要買。我哋細個嘅時候。 我細個自己都有買一本 Bible 㗎。 係啦，有幾本，你宗教堂會買一兩本旁身㗎嘛。 我咪淨係一本 Bible 囉。即系新旧约嗰本咯， 系啊，但系嗰阵时 而家大咗用 app 啦， 有啲同学咧搞笑噶，佢哋咧跟书单执书噶嘛，咁佢去到书局嘅时候咧，咁咧就会每年都会执一本 Bible 咯，所以佢屋企系有三四本， 点解要再执多本 Bible？ 我唔知啊， 因为 Bible 每一年咧，佢会有啲 改变，系嘛， 系啦，即系入边嗰啲字可能有少少改变，一两只字，一两只字咁样， 系好似字典咁咯， 系啦， 估计就系咁啦。咁总之佢翻学开学嘅时候就话：，哇，你买书买咗几多钱啊？咁样啲同学有阵时会咁样比对噶嘛，尤其是到你中三、中四嘅时候咧，大家都会悭啲钱啦。有啲同学又会想买下啲二手书啊，咁样。咁有啲同学就会同佢：，唔系，我跟书单执啊，跟住话。哇！你咁傻仔噶，跟书单执嘅话，真系咧 买多好多啊， 买到好多钱噶，咁样类似有呢啲，即系开学通常九月一号、九月二号就 系 呢一类嘅讨论。 不过以前咧，谂翻你突然之间咁讲，谂翻以前，譬如小学、中学咁上下啦，咁而有啲朋友咧。同学仔咧，佢哋就会买旧书嘅。咁佢哋买旧书嘅时候咧，每一次咧，我发觉嗰啲老师都有少少秒一下，唔系因为佢买旧书。是因为本身那个旧书的 syllabus 呢跟新的已经不同、 哦。 去到那些位置呢咁大家就会注意啦。即是老师是上堂他一定用返新的个课程啦。可能他直头以前我记得有些的章节例如 chapter 1的。喂不是 chapter 1 ,chapter 1通常一样的。chapter 5的。咁我哋读 chapter 5其实原来嗰个同学嗰个 chapter 5同我哋系唔同㗎喎。咁佢哋嗰 chapter 5就调咗去 chapter 7咁样㗎喎。 係呀。好 咁 样 调嚟调去㗎喎。 即係嗰陣時咧，我有個教中史嘅老師咧，即係俾另外一啲學生咧激到恩咗。咁話説係咩咧？咁中史咧，咁大家都會傾向用舊書啦。理論上中國歷史係唔會改變噶嘛，啱啱先？即係隋朝、唐朝係咁就咁噶啦，係咪先？ 唐宋元明清咁樣。 係唐宋元明清咁。 但你講到歷史會唔會改變呢個？ 有啲同學仔咧就問阿 Sir 啦，話喂。阿 Sir 点解每一年嗰本中史书，哇，佢一改版就要跟足啊咁样，跟住咧， 阿 Sir 咧都唔知点答，最后咧讲咗一个少少荒谬，佢话：哎，因为佢补完咗嘛，之前可能有啲文物未发现，未知道唐朝嘅盛世究竟系点解，依家可能即系 更加呢一个嘅 系啦，掘到 多证据 系啦，掘到多几只酒杯出嚟，咪话哇唐朝啊点点点嘅咁样类似， 又或者以前唔知道原来饮我乱噏啦，以前佢哋唔知道原来系会饮葡萄酒嘅，以前净系饮米酒嘅， 系 啊，发觉原来唐朝已经饮葡萄酒喎， 究竟啲唐朝喺边度搞翻嚟嘅咧？葡萄酒系咪匈奴咧？系咪达旦咧？即系我乱讲啊，系咪呢啲 系斯朗咧？ 传入嚟咧咁样吓，嗱唔知道咁样，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即系调笑少少啦，或者俾大家思考嘅空間啦。好啦，去到第四位咧，就係、是、小白嗰啲公子咧，可能都係會買一本書去睇，就係、是、咧叫做《 子都係僆仔嚟 史前百科全書》 嚇， 冒號恐龍。啊，系啊， 咦系， 系啦，一定有啊， 你又啱呢个 细路仔，每人 dinosaur 系啊，对于恐龙咧系好有迷思，特别系男仔咧， 细路仔心入边咧 dinosaur 永远都唔会 die 嘅， 系啦， 因为唔会 die， 佢已经 die 咗几唔知几多亿年啦， 系，但系佢依然喺度。 小朋友的心入面仍然是觉得 dinosaur 的存在， 是啊， 恐龙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的。 我试过呢去一个博物馆，好像是墨尔本，跟着见到这些僆仔呢看到恐龙腹骨了，癫了啊， 是啊， 哇恐龙啊他讲了一个英文出来的即是暴龙，我不记得暴龙英文是什么啦，很少用，你知道我 你问回小学生他们现在懂的、啊、 他们会懂 的就是他们如数家珍来即是讲英文呢，那些外国小朋友，这个呢就是暴龙，那个呢就是翼龙啊，翼龙呢就不知道怎样怎样，这只龙呢就不吃草的这样，那些类似不是只是吃草的这样类似 不是都有些不吃草的应该 是、啊、不吃草吃肉， 有些喜欢吃肉的 暴龙，那些应该是吃肉咯这样，所以这一本呢畅销呢大家都明白是不是、 啊、 因为每个family 都會有一本旁身， 我仔仔都好中意睇呢一個嘅 恐龍啊，恐龍書啊，同埋恐龍書好型啊嘛！即我細個覺得劍龍係好勁嘅 嚇，同埋而家好多恐龍書嘅 design 點樣嘅咧？ 原來劍龍係和平主義者， 咪好咯，拎住把劍做和平主義者係咪先？ 係和平。 而家好多嗰啲恐龍書咧，佢係一條嗰啲龍啦，跟住佢會譬如做啲剪接，就係咩咧？譬如隔離有架巴士，有雙層巴士，就等啲小朋友咧容易想像到，哇！原來恐龍仲高過呢一個巴士咁樣。嗰陣呢啲令到小朋友就會覺得哇好震撼啊！ 即係有個比對喺度，同埋啲家長好教啊嘛，即係好教就係話嗱，成日都話喂暴龍好高大嘅咁樣當下，咁、究竟有幾高啊？就一架雙層巴士，你譬如平時出去搭二號 F 呢架車咁高㗎啦，咁即係你好教啊嘛，咁、跟住你見到架巴士平時送阿仔翻學哦，就係、是、搭我亂啦嚇呢架二號 F 嗱，你琴日未講過咯，呢架二號 F 似邊只龍啊？咁佢咪講。暴龙，即系咁，你系一个几好嘅 education， 系几好嘅教育嚟嘅。 恐龙咧一拎出嚟咧，通常都必杀噶啦，小朋友自己扑过去睇书。 系啊，咁几好啊， 悭水悭力。家长角度啊，呢个 好啦，去到咧呢五年嘅一个十大最受欢迎嘅书籍榜，又点少得佢咧？ 《哈利波特》 系啦，第二位啊，《哈利波特与死亡神器》咁啊 ，J.K. 罗琳嘅作品啦，第二位。第一位咧就係、是、大家都幾估唔到嘅，因為舊時大家都覺得啊暢銷榜呢啲書籍咧，通常會係啲工具書啊，即係譬如脱歐之後點樣影響經濟嘅狀況啊，或者脱歐to be or not to be， 即係類似呢啲書，你以為會係個焦點所在，因為個近呢五年英國個議題最火紅都係關於脱唔脱歐，脱歐之後人民嘅生活啊，或者約翰遜的私生活啊，類似呢啲可能會係暢銷榜嘅第一位，但係我都唔係喎，估唔到係呢一本，呢一本咧就係、是大人啲嘅書噶啦，就係、是、講啲兩性關係嘅書嚟嘅，咁啊叫現代愛經咁樣，咁啊大家聽個名字，如果你有翻咁上一年紀，你都知道啦，啊講緊啲兩性關係嘅書啦咁樣，咁啊舊時都即係。 比較泛禁啲噶嘛，即係你譬如入到去書局，你買啲哇關於兩性關係嘅書，總係覺得喂好似尷尷尬尬咁樣啦。咁其實英國都係相對喺叫做歐洲嘅社會，我自己覺得啊，英國人相對都其實保守同埋傳統一啲，好、老實，即係大家試過俾英國去管治過，即係譬如你九七之前試過， 係啊， 其實你覺得英國係你美國係相對係大方啲同埋 casual， 我哋都試過喺英國人管治底下生活啦， 係啦係啦，即係你會覺得喂英。英国相对保守啲啊，我估唔到呢本咧《现代爱经》咧，成为呢五年啊最畅销嘅一个 好嘢、 叫做书本。咁啊，即系关于繁殖啊，关于生育，可能大家都有好多咧唔同嘅探索啊吓。咁啊，今个早上咧啊，要恭喜古 Sir 喎， 系啊，古 Sir。做爸爸啦，咁啊，即系唔知 道，即系你揾翻啲恐龙书俾佢啦， 唔系揾翻本育儿书俾佢先，育儿书紧要啲啊，古 Sir 育儿，凑细路仔 B B 点样可以咩啊？扫风，扫风喂奶， 呕奶点算？ 系啦，嗰啲咁样点玩法咧？咁啊，要啊古 Sir 学下，恭喜晒！ 像命途遇困，心在斗阵，无作叫唤，大伤感。哦啊哈，到处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斗阵。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受着点来度一生。伴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换尽了欢欣。和耶，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你说世界太灰沉，满是愁云没吸引。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斗阵，无作叫唤，大伤感。哦，我说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斗阵。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受着点来度一生。换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换尽了欢欣。和耶，我想心里真有真。 一首位歌曲《蓝天与白云》，室外温系19度，相对湿度75%。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讲咩波咧？ 讲本地波啦。 哦，好好啊，讲下。 各大联赛啊都停止嘅时候咧，香港嘅球迷有福气啦。嗱，香港嘅足总会咧就呈现啦，足总杯咧就有呢个三月嘅闭门直播，咁啊有一啲叫做报纸嘅媒体会有得睇啦，咁啊免费睇嘅，咁啊俾大家晏昼两点半嘅时候有机会都睇一波啦。今日上演嘅咧就系冠中南区啊对呢个和富大波咁样，咁大家又可以透过Apps 咧就可以睇下啦，咁样咁啊有好多球迷咧都好热血嘅，直情咧虽然话闭门作赛啦，系将军澳嗰个地方嗰度，咁咧，但系闭门作赛咧，都有啲小球迷啊，咁咧都会喺个山丘仔嗰度咧，攞住望远镜啊，去睇波嘅，咁啊，讲紧咧就系杰志嘅粉丝啦，同埋即系东方嘅球迷啦，咁啊，大家都呐喊助威一番啊，咁啊，本地波冇停，都起码俾到大家可以睇下波啦，叫做如果唔係真係都幾悶啊！你睇到禮拜六日咧，其實意甲啊冇得打啦，咁英超啊冇得打啦，德甲啊冇得打啦，咁樣咁啊大家全民餓波啊，咁啊你話禮拜六日有啲咩波仲打緊嘅咧？澳洲啦，澳職聯啦，咁啊 J League 又冇得打啦，南韓職聯又冇得打啦，咁樣跟住已經要去到咧智利嘅甲组联赛啦，同埋咧呢个 智利都蒲翻出嚟，而家 墨西哥超啦，咁样呢一类咁嘅球赛，竟然赫然上位，仲有重中之重俄罗斯超级联赛，即系如果有普京啊，你劲啊，独善其身啊，即系成个欧洲由佢掌舵，即系你当欧洲各大联赛咧， 就连北韩本地赛我哋都睇埋， 系啦，就嚟连嗰啲都睇埋啊！ 金仔好波今次， 系金仔今次即系要搞翻个联赛出嚟抗衡一下。咁点解无端端咁样讲咧？嗱，大家都知道啦，呢个新冠肺炎咧疫情严重啦，咁啊英超啊英冠呢啲叫做职业嘅球队咧全部煞停啊，但系英国人中意睇波嘅叫做情绪咧就冇降低落嚟，佢哋连咧业余嘅球赛都入去睇，睇到咧英格兰啊第五级别嘅， 点解佢哋而家连埋即系睇波业余嘅好啦，我当你平时唔睇，而家都要去睇，点解都唔肯自己落场踢波做下运动咧？ 我都唔明白，睇翻啲报道啊，英格兰咧第五级别嘅联赛咧系业余赛事嚟嘅，又叫国家联赛啦，這個、呢个咧周末就会见到咧场内场外咧都相当热闹啊吓，咁啊观众席咧就坐到密麻麻，有球迷咧时候饮酒，又带埋啲宠物狗狗猫猫咁啊入场啦，咁啊球迷咧同球场之间嘅距离咧系相当接近嘅，即系一个黑黐咧咁就大件事啦。嗱，据悉咧负责第五级别嘅赛会咧就会管理咧第六同埋第七级别嘅咁样，哇！所以如果呢啲咁嘅低组别赛事咧，嗰啲球迷咧，嗱，你睇一张相，其实都真系坐满晒人。 哦，系。 咁如果喺嗰度感染咧，就真系啊麻烦啊咁样咯。即系有阵时睇到呢啲情况，都系好觉得匪夷所思嘅。当你见到喂意甲又开始哇好多都球队都开始中啊，喂森多利亚又点点点啦，咁啊德甲又点点点啦 ，C 朗即系呢个祖记嗰度啊嗰、那个球员又点点点啦。 系啊，华伦西亚更加成为咗咧就西甲嘅重灾区啊，因为有五个人咧就呈现呢一个嘅新型冠状病毒嘅阳性反应啊吓， 咁所以睇到其实都好严重咯，系啊，咁啊关于即系体坛嘅呢啲消息咧，近排都系即系停摆住先噶啦，又绝对唔刺激嘅，刺激咧即系你平时咧就报啲入球数字咧就报到好刺激啦，依家咧就系嗰啲确诊数字咧报到好刺激，你话真系几咁反高潮咧？ 系啊，其实唔单止净系欧洲嘅，甚至讲到咧就系巴西方面啊，巴西圣保罗嗰啲咧，咁啊巴西足总咧星期日开始都宣布咧就停止所有嘅赛事，咁喺之前咧咁啊名牌嘅球会啊金美奥对呢一个嘅叫做圣保罗嘅时间啦，球员出场嘅时候都系戴上呢一个嘅口罩，咁啊以示不满咧，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底下仍然咧就要作赛嘅，咁啊所以咧佢哋而家都宣布咧星期日开始啦吓，咁啊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啊宣布咧就停止所有嘅呢一个赛事，咁啊除咗之外咧，咁啊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啊，中华台北嘅戴明之2-0咧就击败咗国家队，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嘅陈雨菲咧就夺得冠军啊，咁啊戴资颖咧就将会重返咧就球后嘅 嘅球后嘅宝座，咁就最厉害嘅女选手吓。咁另外方面咧都要睇翻啦，意大利足总就要求推迟举行咧欧洲国家杯嘅决赛周，咁用以便即系方便咧，就意大利咧就可以完成佢哋嘅联赛。咁今次咧呢一个受到疫情影响啦，其实意大利都系欧洲嘅重灾区之一啦。咁意大利足协主席咧亦都透露啊，将会喺星期二嘅时间啦，咁欧洲足协嘅紧急会议上面提出呢一项嘅建议嘅。咁佢哋亦都相信啊，意甲咧就可以喺45至60日之内咧完成翻所有嘅赛事。啊，到期时咧真系。哇，真系坐快车咁坐，哇，日日都要踢波。即使啊五月重启联赛，相信咧亦都可以咧就赶得及啊！哇，佢哋嗰个嘅进程，欧洲足协已经邀请咗咧就系有55名嘅会员喺星期二召开一个视像会议，讨论原定喺6月举行嘅欧洲国家杯啦。咁啊，今届嘅决赛周赛事啊，将会咧喺欧洲多个嘅唔同国家嗰度咧就举行噶。另外呢又见到网上面有好多传啦，就话到斯朗拿度嗰个酒店就变咗医院，咁而家经过斯朗自己嘅证实之后啦，都话到呢个系虚构嚟嘅。 潜ませた牢獄の中きっと誰にも白黒つけられない何度も引き裂かれながら顔と面も無意識にすり替えてゆく本当のことはいつでもあなたと僕の中にあるこの世界を敵に回しても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呢一代嘅组合，佢哋嘅名字叫做 Fulanputa， 啊有中文名嘅，改咗叫做凡人谱，官方嘅中文名称啊吓。一首嘅作品啊，真系头先斯朗嗰个 case 啦，咁样美丽嘅方言。好啦，方言就唔系成日存在嘅，就嚟听新闻就系真噶啦。 冷气隔层网。冷氣的隔塵網，城巴亦都正係安排為鴨脷洲村、利東村、交易廣場同摩頓台巴士總站嘅站長室同埋員工休息室進行徹底消毒清潔。意大利新增3590人確診新型肺炎，死亡人數單日新高，有368宗死亡病例，累計1809宗。意大利受感染的人数累计超过24000宗。另外，疫情持续未受控，意大利公共医疗系统备受关注。疫情严峻的伦巴第大区一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世界一流医疗体系，但当地官员周末向外界透露，难以再向米兰一带提供救护车辆。威尼斯所在的威尼托大区主席泽亚呼吁民众自我隔离，避免前往医院增加压力。他警告，如果有民众不听劝谕，导致医疗系统崩溃，他会宣布戒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6.69，瑞士法郎0.948，澳元0.618，加元1.384，新西兰元0.605，人民币7.014，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17442点，升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7.72美元，卖出155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告士打道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 咁而家紅隧嘅香港入口啦，仲係正常噶。紅隧嘅香港去九龍正常，九龍入口開始有車龍，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开始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佐敦道有紧急维修工程需要封咗慢线，咁而家封路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为保障病人安全同权益，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定，有医生或牙医执业嘅私营医疗机构都要申请相关牌照。不同类型的牌照会分阶段接受申请。日间医疗中心牌照的申请由2020年1月2号开始。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日期就会迟啲公布。上 orphf.gov.hk 了解详情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做人是不是应该要妥协呢？这些都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但是要行更长的路呢，适量的转变呢，其实都应该的。组成至今呢，已经超过十年了，一对 local band， 他们是 Modern Children。 Our life is full of paradox, no one escapes. Our body is trapped living in the box, but we've got a guy. 音乐创作绝对大胆，亦都唔需要妥协，因为佢哋行自己喜欢嘅路。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Local Band Modern Children Gut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欢迎你选择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同埋咧小白白元浩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嗱，讲下天气先啦，不如好嘛？咁啊，讲下天气，今日咧大致多云啊，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廿三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有几阵嘅骤雨，本周后期咧就潮湿有雾。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咧77%啊，小白嗱，讲下天气咧，就讲下啲天文现象啊吓。喂，原来咧最近啊，一年五日咧将会有呢个四星伴月嘅天文现象，可以睇得到。 月饼嗰啲啊？ 唔系啊，佢真系咧做到四星伴月啊！啊乜嘢咧？根据咧呢个太空馆嘅资料， 金星应该有份啦，系嘛？ 要。 金星又冇份，啱啱好好啦。嗱，讲多少少先啦。嗱，三月咧，即系由三月十八号到三月廿二号咧，可以用肉眼咧都可以睇到佢哋喺同一时间啊，东至到西南方咧出现啊，连成一线，大概咁啦，即系几嚿嘢聚埋一齐啦，四星半月咁样吓。咁啊，根据太空馆嘅资料显示咧，以观赏嘅难度同埋相对嚟讲咧，就系属于咧容易同埋中等嘅，咁大家就可以有机会睇得到啦。咁头先讲极呢个，喂四星半月边四星啊？咁样啊，包括咧就 是 系啦，有火星啦，火星、水星、木星同埋土星啊，同埋月球咁啊，月亮就是 哦、月球都算啊， 系啊，因为佢半月啊嘛， 哦系咪？所以即系四星半月， 系月亮系好重要嘅一个核心嚟嘅， 点可以少咗月咧？ 系啦，就系、是、水星、火星、木星同埋土星咁啊。你话喂睇嘅时间几点睇咁样啊吓？咁咧就睇翻呢个天文台方面，就系清晨嘅四点到五点三十分，咁就可以睇到呢、這个， 即系呢几日都系 系啦。如果咧天色明朗嘅话咧，就可以睇到呢、這个。四星半月啦，咁如果你话喂凌晨瞓唔着，咁啊试下举头望天啊，睇唔睇到呢个四星半月？ 呢几日咧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咧，咁啊今日咧就叫做都叫天晴噶啦吓， 系 明日开始多云， 哎呀， 星期三、星期四落雨添， 系啦，咁睇下中间摄唔摄到个空档出嚟咧？ 系咯， 雨同埋雨之间咧有阵时天空会冇乜云， 即系要睇嘅，其实系听日朝头早应该算系最好嘅时机。如果嗱，照翻天文台个估计啦， 系啦，咁啊呢个四星半月嘅情况，如果你想睇咧，就可以咧听日咧凌晨四点零钟咧就可以及一及佢啦。咁啊，至于 我系咪我起身？ 你可以睇到 我起身嗰个时间。 如果你睇到，记得影翻张相。 系咯，啊，我要拎长镜咁样。 系啊，睇睇系咪？ 仲要 lock 机， 系要曝光耐啲，如果乜都影唔到啊吓。咁啊，股市方面啊，以至金股汇方面咧，点样上上落落嘅情况咧，就要交俾啊彭仔同埋咧温卓培啊，同我哋咧喺星期一嘅早上分析一下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早晨啊！我系彭仔程振鹏。咁啊，今朝早上咧，令到星期一嘅八点过后咧，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彭仔咧喺电话旁边就请嚟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阿温卓培嘅。咁啊，今朝当然咧要同阿温卓培咧倾下有关于美国联储局方面咧又突然间又减息啦吓。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系啊，哇！呢件大件事喎，呢个系咪啊？ 真系大件事啊！即系完全冇谂过联储局会一下減成利息，同埋咧等到今個星期嗱，佢就係佢今個星期嘅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係有議息會嘅，等多兩日都等唔到，就即刻即時係宣布減息，仲唔止添喎，仲話咧要即係佢再次重新啟動個量寬，咁咧同埋咧就要買債咧，講緊係買係7000亿美元嘅債券，咁呢個數金額咧可以話係相當之龐大嘅。咁但係當然咧，大家會問，咁點解仲要咁大嘅量寬咧？咁其實咧，過去一直以嚟咧，我嘅聯儲局已經係見到個市場咧個資金咧係抽緊緊嘅，因為好多嘅投資者咧，佢哋咧就驚啦，驚將來會唔知點啦，咁所以咧就手持咧就現金世界呢、這個世界我哋所謂嘅現金當然就係美元啦。咁所以當個個手持住美元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就令到美元咧個資金咧係抽緊，咁所以過去其實我哋見到上個星期又好啊，聯儲局咧都不斷咧喺個市場度咧係放。即係放錢嘅，咁所以咧其實已經係叫另類嘅 QE 嘅啦，咁佢就唔叫 QE 嘅啫。咁今次嚟講嘅話咧，就索性咧就係推出咧係7000亿美元去買，即係5000亿美元咧就去買債嘅。其餘嗰2000亿美元咧就係買嘅按揭抵押債券嘅。咁所以就加埋就7000亿嘅。 係咁啊，即係想話唔講呢一個重提量寬都唔得，而家就索性啦，係啊，重提翻呢一個嘅量寬嘅情況，咁啊嗱，美國方面咧呢一個嘅突然之間又再係減息啦，咁其實咧我就睇到有啲外電嘅消息咧，都特朗普一出嚟咧就話我好開心啊咁，其實特朗普咧叫呢一個嘅聯儲局咧你要再大力啲減息嘅呢句説話咧，就舊年咧已經由下半年開始經常都聽到嘅，咁啊諗翻轉頭。 其實咪特朗普真係好有過人之處，佢其實係睇通咗一啲嘢。不過當其時嘅聯儲局一路都唔肯咧，即係應佢嘅要求啦。咁咪佢嘅獨立性何在咧？咁樣咁，但係依家始終都係要再減啊。咁樣係咪真係睇得到啊？特朗普都有啲智慧嘅，其實啊。 其實咧，我就覺得聯儲局同美國政府係咪真係獨立咧？我就呢度係好質疑，一路都好質疑噶啦。咁你我其實聯儲局今次係咪要做咁大量嘅量寬咧，同埋減息咧？咁其實大家諗下，聯儲局之前係咪儲定子彈，專登係為今年特朗普大選而做咧？亦都有可能，你真係好難講啊！即係我哋 咁陰謀論啊！ 即係我哋冇證據啦。咁但係咧，今次嚟講嘅話咧，聯儲咁樣減發利息嘅話咧，某程度上冇錯係為嗰個疫情。咁但係疫情嚟講嘅話咧，就當然啦，你係疫情嚟講，你係幫唔到疫情嘅，因为减息你系控制唔到个疫情嘅。不过咧，当然就可以令到企业咧就系延长佢哋嘅生命啦，可以令到佢哋挨过呢个疫情啦，即希望系去做到咁样样啦。咁同埋咧就联储局今次咁样做嘅时候咧，如果日后嘅疫情稍为有啲改善，稍为能够控制得住嘅时候咧，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对嗰个经济带嚟嗰个推动力将会系几庞大，因为喺咁低息嘅环境，再加埋咁大量嘅资金充斥嘅市场，咁如果一受控嘅话咧，可以幻想得到咧，跟住嚟嗰个整个资产价格咧，系会推升得好快嘅。 系，不过咁，即系如果你睇翻系成个世界经济体咧，又唔系话净系得美国咧自己咧做咁多动作，因为依家见得到包括美国联储局啦，咁就欧洲央行、英伦银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同埋瑞士央行，其实呢几个嘅主要国家嘅央行咧，佢都联手增加嗰个市场流动性。是讲美元那方面，其实是不是都看到，即不是只是说美国先着紧个疫情，而是个疫情真的令到全球都要做一些动作。 啱嘅，啱嘅。咁同埋咧，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加央行咧，更加係出乎我哋意料之外。佢突然之間咧，就亦都係唔係喺個議息會，就係、是、已經宣布咧係減息半即係五十個點子。係啦，咁啊將官方息率咧就壓到去 0.75% 嘅水平。咁其實咧，從加央行當其時嘅行動嚟講嘅話咧，我都覺得有啲唔妥噶啦。即係我都覺得加央行點解會咁急？因為佢啱啱喺即係今個月嘅四號嚟講嘅話咧，先至係減過一次嘅利息，減咗半厘。咁而家又再減半厘，即係加埋減一厘噶啦。咁佢咁急嘅時候咧，俾我感覺咧就我出嚟以為今次聯儲局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可能加央行聞到味啦。今次聯儲局喺今個星期咧，係應該會減，即係市場所謂嘅一厘嘅啦，可能性都大嘅啦。但我真係諗唔到佢咧，就會喺未到今個星期三四咧，就已經咧係作出呢一個減息 嘅 啫。 咁係啊，温卓培，你諗唔到加拿大嗰邊嘅央行同美國聯儲局嘅 friend 度咧，係聞到嗰陣味，係聞到佢會突然間再減息啦。可能是这样都未定啊。好啦，咁如果是讲开这个加拿大的状况呢，咁其实加拿大除了话是要面对那个疫情的蔓延之外呢，咁其实油价对他们当地的经济都几负面的影响是不是呢？ 当然啦，因为个油价我们见到呢，就俄罗斯就同沙特阿拉伯就倾唔埋啦，咁大家一起呢就去增产啦。咁增产咗之后呢，令到油价呢而家呢就跌到落去呢，即个30蚊左右这个位置。而咧最新而家系报30.34美元啦，纽约期油。咁个油价咁大幅度嘅下跌咧，咁啊当然对加拿大嗰个出口系最为之不利，因为加拿大有两成嘅出口咧都系同石油相关嘅产品嚟噶。咁再加埋咧，就话加拿大咧系个油砂嗰个产量，咁所以油砂咧嗰个成本价系相对较为贵嘅，咁所以对佢个经济而家个冲击咧可以话系相对大嘅。咁呢个亦都系解释咧加央行咧系要咁急咧去作出减息嘅原因。咁但系咧減息嚟講嘅話咧，對加指又冇乜太大影響。我哋見到加指咧，其實喺上我講真係上個星期五已經冇乜影響啦。咁今日聯儲局減息一厘，咁我哋更加見到加元嘅匯價咧係略為係有所走翻強翻少少添嘅。 係咪啊？上個禮拜咧，彭仔自己咧即係間唔中立下咧，啲加幣咧都跌到哇嗨5.6啊！ 係啊，好耐都冇見過咁低噶啦。 即係久唔久望一望就即刻唔敢再睇。唉，真係咁啊！另外咧都 都有一種傳統嘅講法嘅，即係當呢一個嘅經濟活動咧向下調嘅時候咧，大家成日就會問嗰啲嘅避險工具啦。咁啊，通常我哋睇啲文章啊分析咧，就會話，咁日元咧就會通常成為呢個避險工具咧，就大家會轉頭咧就向嗰邊嚟去投資咁。咁但係其實而家睇緊日本嘅東京奧運咧，都唔知仲係咪搞得成。如果搞唔成嘅話咧，對於整個嘅日本嘅經濟咧，可想而知咧，一定會係好大嘅打擊㗎啦。 打擊 係啦。如果喺咁嘅狀況下，我即係日元仲可唔可以稱為呢個避險工具咧？係咪有利嘅避險工具咧？ 這個真係困難啦。其實咧，日本嚟講嘅話咧，就我哋見到咧，安倍晋三咧上個星期咧仲喺度講啦，仲話咧佢係會係預期係要喺七月份咧係舉行呢一個東京奧運會嘅。咁但係當然咧，佢講唔算數啦，我哋仲要咧就睇埋咧就係國際奧委會啦，同埋咧世界衛生組織佢哋嘅決定。咁如果佢哋都容許東京係繼續舉行奧運嘅話咧，咁就可以如期舉行。咁但係咧仲有一個問題喎，因為咧啲贊助商會唔會大舉出錢去做宣傳去做贊助咧，都成問題喎。因為如果佢開奧運會，但係贊助商唔投入資金嘅話咧，佢都會蝕錢嘅喎。咁啊，同埋贊助商咧，其實好現實啦。你有冇人去先？係咪先？咁如果冇人去嘅時候，咁我點解要投咁多錢去贊助你？你搞奧運先？咁所以都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住咧嗰個東京奧運會嗰個情況啦。咁啊，呢個咧，我相信咧，如果真係就算我俾佢搞得成，如果係 即係 贊助商係啦，唔投入資金嘅，咁我相信日元嘅匯價咧想升咧都係會困難嘅。咁所以我暫時我都係睇淡冇日元匯價嘅。 咁希望個疫情盡快過去嘅時候咧，即係讓所有嘅安排咧都可以如常咧如期咁樣去進行咧，呢、這個就係大家咧全世界人咧意願嚟㗎啦嚇，睇把刀。好，咁今朝早咧同阿温卓培傾到呢一度先啦，咁啊，温卓培咧嚟自恒生銀行市場策略首席市場策略員嚇，咁我哋星期三再同阿温卓培你傾過，好冇 ？OK， 多謝你，拜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牙醫學會名譽師傅張達良醫生。 大家都知道牙醫過程裏面有啲程序的確係會產生呢個氣溶膠或者 aerosol， 其中比較多嘅，譬如有啲牽涉我哋有噴風啊、噴水嘅時候咯。咁但係其實每個牙醫，我哋喺呢個面對呢個疫情嘅時候，當然我哋牙醫學會作為一個領導嘅學會咧，我哋都做咗好多會內自己嘅研究去檢討，咁查咗好多不同嘅文獻咧，先對啲會員作出咗一啲比較合理嘅指引。第一，我哋相信唔係每一個牙科嘅治療都牽涉有呢個氣溶膠。所以話睇牙醫係咪有風險咧？當然就唔係啦。咁即係話，即係視乎你去做咩治療。譬如今日隻牙痛嘅，你想知道點解痛，你去睇醫生照 X 光，咁冇理由照 X 光有氣溶膠咯。你隻牙痛緊嘅時候，亦都唔可能唔去睇牙醫噶嘛。咁其實牙醫自古以嚟，我哋對抗病毒已經有好多經驗嘅。我哋開始做啲叫 universal precaution， 即係我哋喺診所嗰個 setting 嘅時候，我哋俾大部分嘅會員嘅指引都係話，基本上當大部分嘅病人都係帶菌者先。咁譬如一啲好高危嘅病，我哋當然我哋就會盡量避免做任何產生氣溶膠嘅治療。咁呢個我哋當然都跟隨政府嘅指引，就係我哋而家幾乎每一個診所嘅指引都係入嚟嘅病，我哋當然做一個體溫檢查，一個問卷調查，佢係咪一個屬於有一個高危嘅病人嘅時候呢，咁我哋做咗適當嘅反應。咁所以你要相信你嘅牙醫囉，咁呢個就可以同你牙醫商量，譬如佢覺得你唔係一個急需要洗牙嘅，或者你唔係一個急需要做一個治療嘅，可能佢會安排你等個疫情好啲囉。譬如你一個急需嘅病症嘅時候，咁我哋咪做一個急需嘅治療。有相當多嘅治療，我哋可以做到係唔會產生氣溶膠嘅安全系數。其實我哋做牙醫嘅第一位，即係話我哋要保護病人係我哋最高嘅責任先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訴紅葉的一件事。 8:25，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林慧了呗。早晨 ，Bobby，早晨啊，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要告诉彭爷爷啊，咁啊，佢叫做近在咫尺，已经听紧啦。你究竟讲啲乜俾佢听？系啦。 我今日咧就係想講嗱，雖然咧坊間呢一排咧就大家停學嘅時候咧，大家就好 停課嘅時候咧，咁啲小朋友就可能好悶啦。咁、但係咧，家長咧就反而花多咗心思咧，去諗一啲小實驗或者玩一啲小遊戲咧，去令到佢哋咧學習之餘咧又有啲娛樂，咁啊等佢哋咧喺屋企嘅時候咧就冇咁悶嘅。 你一定已經玩過啦。 係啊，我其實暫時咧玩過幾個嘅，咁我覺得咧有兩個咧都想推介俾大家嘅今朝早。咁有一個咧就係純粹係治愈性質嘅啫，我自己覺得。咁咧呢一個咧我自己都推介咗好多俾身邊啲大人玩啊，因為咧其實真係都幾治愈噶。咁嗰個嘅材料都非常之簡單啦。咁你只需要咧係準備一隻碟啦。一啲嘅糖果啦，咁同埋有水，冻水、热水都得嘅，因为个效果系会好唔一样嘅，即系如果你淋冻水或者淋热水。咁呢个咧就系、叫做彩虹糖果嘅实验。咁即系咧，其实总之你有任何嘅糖果咧，佢面头系有唔同嘅颜色。 系。 咁你可以将佢 橡皮糖得唔得噶？ 图案咧都可以嘅。 都得嘅。 系啊，即系总之你面头，譬如啲朱古力豆啊，又或者系啲软糖都得嘅。其实即系只要佢其实面头系有一啲唔同嘅颜色啦。咁其实咧，我自己嘅做法咧，就系我将嗰啲嘅糖果咧，唔同颜色啦，即系当然你想睇下你最冧尾想整出嚟嗰个嘅pattern 个花纹咧，个颜色配搭系点？ 通常咧教人整嘢嗰啲叫做电视机嗰啲导师咧，都会讲话，做法好简单，你一定要讲呢一句，做法好简单，咁你就可以讲啦吓，好交俾你。 做法好简单，嗱我开始啦吓，做法好简单，咁你只需要咧将一啲唔同颜色嘅糖果咧。沿住個碟邊去排列，咁啊即係排，譬如如果你隻碟係長方形，咁咪排長方形咯。如果你隻碟係圓形，你就排圓形啦。咁啊心形都可以排到出嚟嘅喎，咁排好咗做一個咧，即係黐埋嘅圖案，因為嗱佢不能夠係分開嘅。如果佢分開咧，就做唔到嗰個相應嘅效果噶啦。 OK， 咁然後咧排好咗之後咧，嗱咁即係糖果連住糖果嘅咯，咁啊排咗一個圖案，你就喺嗰個圖案嘅正中心嗰度咧。淋一啲热水，又或者系冻水落去都得嘅。 系，咁会有咩微妙嘅变化咧？ 热水冻水又有冇分别咧？ 系咯，系咯，系咯。 其实有分别嘅，一来咧嗰个嘅应该咁讲甩啲颜色出嚟，我唔想讲甩色咁衰啦嘅程度咧，同埋个时间咧个速度系唔一样嘅。 哦， 咁其次咧嗰个嘅方向啦，又或者系佢最后尾整出嚟嘅图案咧，都会因为佢嗰个方向同埋时间咧而会有少少嘅唔同嘅。咁我自己整嘅时候咧，就系、变咗一个好似嗰啲轮盘咁样啊，啲轮盘咪一格格嘅。 系。 系啦，咁就变咗系一个彩虹色嘅轮盘咯。 哦，但系就叫做视觉嘅一个享受嚟嘅，就唔系话啲僆仔会摆翻落个口嗰度食嘅，系嘛？ 我就唔建议啦。 系系系。 咁但系即系呢一个都系好嘅，因为变相咧，其实作为家长咧，我自己嘅角度就系觉得咧，佢可以食少啲糖咯。即系个用途唔一样咯，同埋其实用嘅糖果都唔系多嘅，咁所以我都觉得还可以，都系一个学习同埋一个小实验嚟。 同埋可以俾啲小朋友即系更加认识到原来糖果咧系嗰个构造啊。 系啦，个真相啦， 即系入边嗰啲嗱，你可以同佢讲点解会有颜色啊？嗰啲咧就叫做色素。咩色素啊？ 系人造色素。 系啦，咁呢啲人造色素咧食得多就冇益噶。嗱，你谂下，你都唔想自己嗰啲心肝脾肺肾入边有呢啲五颜六色嘢喺入面啦，咁样，跟住佢又谂一谂。好恐怖，咁可能就会减少食糖，系咪有咁嘅教育？ 其实我想 讲 咧，呢句说话咧唔使家长教啊，因为咧我同我女做完第一次呢一个实验之后咧，佢第一句问我嘅说话就系、是：妈咪啊，咁我个肚咪变晒呢啲色咯？ 咁你又点答佢咧？ 系你话系啊咁样嘛？ 其实呢你试下伸自己条脷出嚟，你头先啱啱食咗一条，你睇而家系咩色嘅？ 系喎，变咗蓝色嘅喎，有阵条脷。 系啊，咁所以佢哋已经好明白噶啦。 咁跟住佢有冇觉得哇好惊啊妈咪？跟住会大喊咁样，剪咗佢咁样系嘛？ 不过佢好自觉咁样话，咁呢啲糖都系留翻嚟做实验。 哦，咁好乖咁样都系咪？咁呢啲就系从住呢啲小实验啦。咁啊喺依家叫做即系停课不停学嘅期间咧，就有劳咁多位家长们啊喺屋企咧努力咁样啊教同埋凑自己嘅子女啦。咁啊，多谢 Barbie 嘅提供咧，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屋企人都会同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噶。我就系由细到大听住《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嘅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齐努力啦！ 好好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早晨啦，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8:37又系时候咧，咁啊叫埋彭爷爷出嚟一齐同大家睇睇今天早上嘅晨光新闻焦点咯。早晨啦，彭爷。 喂，早晨。 早晨。 咁多位晨光听众吓，唔单止我嘅，仲有阿芭比林慧咧，就喺电话旁边等住啦，同大家一齐咧。睇睇今天啦，本港嘅主要中文报章咧，佢哋嘅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彭仔手上呢一份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讲到咧，政府寻日就向英国、美国、爱尔兰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嘅，咁就呼吁市民咧系避免前往，咁亦都要求咧，由礼拜四19号开始咧，就由呢三个国家抵港嘅人士需要系接受强制家居检疫。英国和美国呢都是香港人留学的热门地点啦。咁当地的香港人数啊是以万计的。咁近日呢两个国家呢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都是持续上升的。咁而大批留学港生呢都扑机票呢返嚟香港的。另外呢就对于强制检疫措施未包括呢个加拿大，有专家表示呢美加之间呢是冇封关，相信呢加拿大亦都是迟早呢会爆疫咁讲喎。呢一个呢就是讲到啲有留学生系咪真系连日去扑机位呢，咁喺呢个明报嘅头条呢有一段呢就咁讲㗎。咁就话到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喺欧美等地蔓延，本港至少呢38个欧洲旅行团取消，大批留学英国的香港人呢就扑机票呢返嚟香港㗎。机位呢都几紧张，价格呢是较平日为高，有香港人选择呢喺中东嗰度转机，但就担心呢喺航班或者转机期间呢受感染㗎。而国泰航空寻日就宣布啊，恢复明日至到礼拜六六班嘅由伦敦希斯路机场返嚟香港嘅航班，另外呢就会恢复部分由美国返香港嘅航班，以及呢係加大部分客机嘅运载力咁讲添。咁呢一个呢就嚟自今天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交俾阿 Barbie 啦。 好啦，继续睇一睇咧，就系《苹果日报》今日嘅头条啊，讲到咧澳洲特发落闸啊，咁啊今日底部咧就即要隔离啦。咁啊，随住新型肺炎疫情咧全球肆虐，澳洲总理莫里森琴日就宣布啦，今日嘅凌晨零时开始咧，所有入境人士必须要自我隔离14日，咁啊包括咗咧系当地嘅居民啦。当局咧系唔排除会地区性封锁，咁咧就都唔会封锁全国嘅。咁啊，讲翻琴晚咧，有一共四班嘅航机咧，系由香港出发去澳洲嘅悉尼或者墨尔本。咁旅客抵埗之后咧，已经过咗当地嘅凌晨零时啦。咁因此咧，数百名嘅旅客咧就将要自我咧喺当地隔离14日啦。咁啊，呢个苹果日报咧就话咧，去到机场视察啊，喺澳洲航空登机柜位前面咧，陆续都系有旅客办理呢个登机手续嘅。咁啊，地勤人员就话啦。如果旅客的行程是短过14日呢就不能够出发了。如果超过14日的话呢底部之后就需要家居或者在酒店隔离14日才可以继续行程。而地勤人员呢都会检视旅客的回程机票去确认的。咁啊，現場所見咧，有啲嘅旅客咧就講到啦，咁啊，好似關女士咧，原本打算咧去到墨爾本探親同埋旅遊嘅行程咧，就啱啱好14日，雖然咧就可以出發，不過就因為咧到埗之後要全程家居隔離，同埋咧因為航機咧係由大機就轉為細機，咁啊以致到感染風險增加，所以咧就一家人決定係取消行程嘅。咁啊，另外咧。讲到旅游业议会亦都表示啦，系最少有11间旅行社咧取消咗由即日起至到4月中出发嘅澳洲旅行团。咁而家咧，澳洲之前咧已经系对意大利啦、南韩、伊朗同埋中国嘅旅客咧系实施入境禁令嘅。咁呢啲地方咧回国嘅澳洲公民咧，亦都需要在家隔离14日。而澳洲內閣咧，琴日即係15號咧就決定啦，係會擴大呢一個嘅隔離令範圍，以至到全部入境人士嘅。咁澳洲方面咧，數字上面而家咧至今係累積咗超過60宗嘅確診個案，3人死亡。不過咧，暫時就冇任何嘅停課啊安排嘅。咁呢個係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方面今日嘅独家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山寨版嘅快速测试剂嘅问题。咁啊，内文亦都提到啊，疫情严重底下，市面纷纷出现咧就各类型防疫或者咧就抗疫嘅产品，咁但系部分啊效果存疑，兼且就零规管，市民咧就好难获得保障噶。咁啊，《星岛日报》近日亦都发现啊，有诊所或者就系医学美容公司同埋网站出售来历不明、怀疑系山寨货嘅新冠肺炎快速测试剂，咁啊声称啊自行。滴血咁啊检验，咁啊10分钟咧就会有结果，咁啊话到系非常之准啦吓，咁啊但系有医生就指出啦，感染仅几日嘅人士进行测试嘅话，可能出现一个叫做假阴性嘅结果，随时害己害人啦。咁啊卫生署亦都指出啊，医疗仪器销售欠规管，咁啊正在制定相关嘅法例，市民若果有病征，应该即刻求医，咁啊切勿自行测试而唔治疗。咁啊亦都睇翻啦，《星岛日报》嘅记者网上边搜寻发现啊，多间嘅诊所。公司同埋網店亦都咧就係見到呢一個測試劑銷售啊，同樣標榜可以喺屋企自行檢驗，只係需要咧就係抽幾滴血啊放喺呢一個嘅試劑上面，10分鐘之後就會有結果，話到準確度極高。記者致電位於尖沙咀醫學美容公司就了解啦，咁啊職員咧就話到測試劑係嚟自內地嘅廠家，每一套咧就售價499元噶，準確度達到83.65%。並且附有咧就係示範嘅影片，咁啊更加話到自己做一定安全，亦都話到話呢兩日開始賣好多訂單，只係剩翻少量嘅現貨。咁但係拒絕回應內地生產商嘅地址同埋有否咧就係國際嘅認證，懷疑係山寨貨。咁啊記者隨後亦都通過銀行付款咧就購買相關嘅產品啦。亦都有醫生就指出啦，相信啊該類嘅測試嘅原理咧，就係經由血清測試免疫系統反應，初步檢測嘅有否感染有病毒噶，咁但係結果可能存在有差異。如果患者喺感染初期測試就例如頭5日啦，或者係缺乏免疫力人士，正在服食咧就係排斥藥物嘅長期病患者等等啦，都有機會出現咧就係假陰性噶。咁啊，對於該類嘅測試劑嘅效用啦，醫生指出必須配合深喉唾液或者咧就係咽喉。 头分泌物等等核酸测试作最后的跟进，咁啊先至有较高的准程度和敏感度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嚟自香港《经济日报》的港文啦，都系咧同啲即系我哋喺疫情啊抗疫之下咧需要嘅一啲物资咧当中牵涉嘅骗案。呢一则嘅港文报道系话咧，新冠肺炎肆虐啦，口罩供应短缺。身兼是消委会委员的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他就再接获一宗涉及超过200名事主的口罩骗案，总共涉款项目估计是超过100万的，每个人损失金额由1000元至到接近11万元不等，到现在仍然是未拿到货的。咁期間咧，個賣家咧曾經咧係攞過其他商户嘅相片啊，就向買家就俄稱咧啲貨到啦咁，並且咧派發少量咧作為應急口罩，咁似乎就愛嚟拖延時間啊，拖延咩咧？即係拖延啲買家即係如夢初醒，即係報案啦。咁啊，袁海文咧，尋日就聯同多名嘅事主去到灣仔警察總部遞交請願信，促請警方係盡快拘捕騙徒噶。咁喺呢一則嘅講文入面都有提到咧，就究竟係幫襯邊啲嘅網上平台咧？大家聽眾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嚇。咁啊，包括咗有一個叫DC FIFA， 有一個咧叫做Carousel。咁啊，買咧都係想話去買呢個賣家。话帮佢哋买嘅口罩叫 Medicom 咁嘅，好啦，咁啊袁海文咧亦都指出啊，过往有唔少诈骗案嘅惯犯都会咧趁住市面缺口罩咧再出动噶，甚至咧趁有机会入狱之前啊，都仲要咧掠一笔，咁啊提醒市民咧交易时候避免使用咧转数快以及系银行入数等等较难追讨嘅付款方式，建议咧用信用卡或者系PayPal 平台，有爭議嘅時候咧，較易追討。雖然係咁講啊，但其實都唔應該咧，即係，嗰啲易啲，不如唔好理佢啦，係咪都俾咗先？都唔係嘅一個正確嘅態度啊！呢啲啊，好啦，咁另外一則咧，講到海關喺今年嘅1月27日開始就展開代號叫守護者嘅大規模行動啦，全面巡查超過22000個零售點。發現咧購置呢一個銅鑼灣以及係灣仔藥房嘅有四款口罩，含菌量咧超出標準上限嘅 0.4 倍至到 11.5 倍，呼籲市民咧馬上停用嘅，咁強調商户如果有出售咧，亦都應該立即下架。海關正係積極追查涉案外科口罩嘅來源，不排除咧會有更多人被捕噶。咁所以大家咧喺呢個疫情之下咧買任何物資啊，或者係要去訂購嘅話咧，真係要小心為上啊嚇。咁呢個嚟自咧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一睇今日信報嘅財經新聞啦。講到啦，就係陳茂波咧就預警失業率咧係會攀登9年高啊。本港市道不景，失业率持续上升，短期内是未见有回稳迹象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发表网志，认为环球经济动荡令到本港经济承受更大的压力，可以预期失业率会加速恶化，而重灾区仍然都是饮食、零售、酒店住宿和建造业等等的行业。由于不少企业是缩减了营运时间和暂时休业，甚至是裁员、减薪或者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期等等，预期本周公布的12至2月的失业率将会攀升至9年来的最高。讲回现在本港的劳动人口是392万人，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经过季节性调整，失业率升了 0.1 个百分点，去到 3.4%， 是超过3年的高位的了。其中就是与消费和旅游相关的行业，就是零售、住宿、膳食服务业等等的就业情况是非常之严峻的。陈茂波就说，受到早前立法会拉布的影响，至今仍然有37个已获立法会公务小组支持的工程计划是等待财委会通过拨款的，涉及的职位约7700个，如果能够获得立法会通过，就会有助缓解就业压力，亦都可以拉动其他经济环节的需求。 他就说了，由政府百分百担保的中小企低息贷款计划，按揭证券公司已经展开与银行的商讨和筹备工作，计划将会在星期二提交立法会工商事务委员会讨论，之后就会呈交财务委员会审批了。如果能够在今个月里面通过，就可以在四月推出。咁佢咧亦都喺电台节目上面表示啦，咁啊，纵使咧预期未来嘅四个财政年度咧系持续录得赤字，不过咧亦都唔反映本港系面临结构性嘅财赤噶。未来四年整体综合账目赤字咧系介乎74亿至到170亿元嘅，同近7000亿嘅政府开支对比咧，金额并唔大。他说政府在一段时间之内对开支增长会更加谨慎，长远而言亦都会考虑调整税率以及开拓收入来源的。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好了，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讲到香港经济持续不景，环球股市大泻，小市民的强积金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劳工顾问委员会雇员代表邓家彪昨日就引述分析指出，截至到今年的二月底，每一名的打工仔或者自雇人士的强积金较去年十二月底账面蚀咗7730蚊噶，回报咧就系不稳定，咁啊严重影响退休生活。佢都指出啦，部分强积金基金嘅叫做开支收费高啊，咁但系表现却得人惊。有员批评积金局喺监管收费方面咧有欠进取，亦都咧就炮轰当局咧对于基金公司咧就放软手脚咁讲噶。咁啊调查亦都发现有8个咧就系高于平均基金开支收费嘅1.46%嘅基金，咁啊短期咧就跑输1年3%回报，显示咧就收费过高咁讲嘅。规模大嘅基金表现咧不一定好，相反啊，收费低嘅亦都唔系一定咧话到交行货嘅。嗱，法定咧就系啊低收费嘅核心基金同埋65岁之后基金啊，由2017年嘅4月1日成立至今，平均回报率达到咧就3.36%至到咧就5.67%嘅。咁啊虽然有6个基金低于1年3%嘅回报，咁但系都是见不到亏损的。咁对于被批评缺乏监管收费，积金局指出一直都多管齐下推动收费下调的，并且要求强积金受托人定期检讨这个收费水平的。以上来自东方日报今天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8:52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Jason， 睇翻市况，真系上个星期就坐过山车唔紧要啊，大家咧都未绑好安全带咧，已经啊出发啦吓，好多嘢都突如其来啊。今个星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财金大事件啦，咁啊重磅股腾讯亦都会放榜啊，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你。 咁啊系，咁啊今朝早起身咧，咁啊第一个消息咁啊，梗系咧就即系见到咧。聯儲局咧突然之間咧就減息咗一厘嘅，咁另外咧就要重啟翻呢一個量化寬鬆，即係印銀紙啦，簡單啲講啫嚇。咁大家一見到呢個消息咧，咁即係本身就話你要放水咧就好興奮嘅應該嚇，咁但係咧大家見到一個消息咧就即係忽然之間就驚起上嚟喎。咁點解咧？就因為今個星期本身咧聯儲局就會開會傾議息嘅。咁即係話大家都預計就算你會有動作，你應該都會喺聯儲局議息呢一個時間先至會做嘅。咁點解提前咗3日去做呢？咁樣咁究竟有啲咩事呢？係咪會有啲大鑊嘢呢？咁樣咁其實大家反而呢調返轉頭呢會係懷疑緊呢，究竟個市場或者甚至乎個經濟會唔會出現咗啲咩狀況呢？咁樣咁所以今朝早呢見到一出咗呢一個咁嘅消息之後呢，其實咧道指期貨係跌停咗嘅嚇，咁另外一方面就即係港股呢一邊咧，其實亦都係啦，即係個黑期都係跌緊成500多點嘅嚇，咁暫時都見到個市場咧就真係驚多個起嘅嚇，咁所以暫時嚟講啦，如果你話上個禮拜。上個禮拜五啦，咁港股叫所謂出現咗一個大奇蹟日啦，咁樣咁啊低位反彈1500多點啊，咁今日咧就又會再次回吐翻嚇，咁如果你話上個星期咁就買咗貨嘅，咁樣即係博反彈嘅話，咁其實好簡單啦，咁你 set 翻個指示啦，做即係上個星期五嗰個低位啦，無論係指數又好啦。又或者你自己持貨都好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保守少少嘅策略啦，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就即係今個禮拜啦，就騰訊就會出業績啦，咁樣。咁所以即係 影響市場的因素仍然是非常多的。咁暫時嚟講，騰訊上個禮拜五啦，咁就上翻嚟360蚊呢啲咁嘅位置啦。咁暫時嚟講都係都係一個咧，即係比較估值吸引嘅一個水平嚟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再跌嘅話，即係落翻去340蚊，甚至乎再低少少嘅話，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即係值得吸納，因為舊年騰訊個業績應該係唔差嘅，都應該會有15%至20%增長嘅。咁要睇一睇今年可唔可以即係繼續保持到呢一個咁嘅增長勢頭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340蚊以下啦，我覺得就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吸納時機嚟嘅。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Jason。下个星期倾过，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同心抗疫 #hashtag 有话梅姐，早晨话梅姐， 早晨话梅姐 ，Good morning 啊，阿欧同埋小白，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朋友，大家好嘛？ 好好啊， 咁就好啦。有冇觉得自己咧喺呢个疫情之下抗疫都系超乎于常人呢？ 系啊，系咯，都戴咗成个几两个月口罩啦，都面不改容啦， 点会谂到自己咁有耐性啊？ 系啊， 系，同埋咧，即系越嚟越吸收好多咧，关于一啲嘅抗疫啊、卫生啊、个人健康嘅信息同常识，多咗好多丰富，系咪？ 冇错， 咁就好啦。唉，即系枉我咧，周围去为大家咧去揾一啲咧材料啊、素材啊、资源啊嚟。到去咧啊，好大家咧一个分享。今日咧，我话妹咧有准备咧，继续同大家咧讲一讲喺食用方面咧，食用方面咧点样可以增加嗰个抵抗力啊？记得上个礼拜尾嘅时间咧，就同大家讲咗食车厘奇哦。 系。 是有没有吃到啊？ 有， 真的不要呃我、啊、 不敢呃你啊， 现在很流行啊，那种爱的迫降都教人种番茄种车厘茄啊，肯定很多香港女仔啊在家都整番盘啊。 哎、那就糟了。 这样糟了是吧、 哎、他们的男士糟了，不知道吃什么辣头啊。是啊，但是接下来这件事呢我就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得是自己在家种那么得意啦，就是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吃姜黄啊， 姜黄 系啊，嗱，其实咧就好少可咧，大家咧就咁食呢一个嘅姜黄噶。通常咧，姜黄呢种嘅姜科嘅植物咧，我哋见到佢咧都已经系磨成粉末嘅啦。就变咗姜黄素嗰啲粉咧，姜黄粉啊，因为佢咧含有咧，即系当中嘅姜黄素啦，系可以有大量嘅抗氧化剂啊，同埋能够抗炎嘅吓，咁、可以话咧，即系通常咧，俾人形容为系一种啦，冇副作用嘅抗炎药咁样啊。嗱、呢一种嘅食姜黄咧，对身体咧嗰、那个好处啦，就系佢发挥到强大嘅抗疫力啊吓、当中提到嘅头先讲嗰啲抗氧化剂啊、抗炎呢啲功效啦，咁同埋咧。有一啲嘅医学报告都话，原来姜黄素呢可以有效呢系激活我哋身体啦，去制造嗰啲 T 细胞嘅吓。咁 T 细胞呢都系一种啦，主要系帮助我哋啦，系一啲免疫系统嘅细胞嚟噶，系守护我哋嘅吓。咁、所以啦，我哋喺呢一个嘅抗疫嘅日子底下呢，如果可以有时候我哋都落翻一啲嘅姜黄粉啦，咁嚟到去吸收姜黄素咁啦。当然啦，好多咧啲食用嘅嘢啦，都有一句说话就系啦，我哋要适可而止啦，唔系叫你咧一羹一羹咁一姜黄粉咧灌自己食噶，系咪？冇理人咁傻噶嘛吓。 同埋要持之以恒食咧，都有啲难度啊。通常香港人都系记得头嗰三日，跟住第四日好似唔记得咗咯咁样，系咪啊？ 咁呢啲好似当啲补充剂咁食喎，你。呢一种讲法系、 都系间唔止食下，系咪啊？意思 系啊，咁可能而家喺呢个疫情底下，就比间唔止就再加多两钱肉紧咁样咯吓。咁呢一个咧系姜黄啊，记住咯噃吓，都可以咧谂谂佢有咩 在这个煮餸方面呢都落一些来到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是食姜黄抗疫，自己都觉得好大力。 车龙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繁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新光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支路落返去伟业街挤塞，排到丽业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咁后少少啦，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通识六十秒。网络欺凌是指使用文字信息、电邮、即时通讯等等去骚扰、戏弄、恐吓、羞辱，又或者令别人尴尬。要提防网络欺凌，就要妥善保护个人资料，避免身份被识别。例如，唔好随便在网上面公开分享个人资料，亦都唔应该透过电邮或者聊天室将个人资料话俾陌生人知。当然，都要避免在任何社交媒体公开个人资料啦，例如在电邮地址或者相片等等。最好使用私隐设定，限制只是分享俾信得过的朋友同埋亲友睇到。万一俾人在网上挑衅，记得千祈唔好回应。因为回应网上欺凌者可能会引发更多网上欺凌的信息。还有，除了要保护自己免受网络欺凌，也不要同只是在网上认识未见过真人的陌生人约会。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9:07嘅时间，1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7%嘅。其实呢个早上我即系就咁睇个温度同湿度咧，都几舒服啦。 系啊，几正噶。咁当然，如果你话喂依家仲喂咬紧个包咁准备翻工嘅话咧，咁啊希望你星期一早上咧顺顺利利啊，开个好头啦。咁啊，始终一个礼拜嘅第一日啊，通常如果啲嘢咧事事顺心嘅话咧，咁啊今个星期又会过得快一啲啦，工作个感觉咧都会。 覺得輕鬆啲啊，感覺都愉快啲。 係啊，愉快啲就開心啦。有開心嘅事情、或者一啲想祝福嘅事情咧，都可以打電話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係啦， 1872388啦嚇。 係啦，電話1872388啦。咁如果你有啲開心事啊，有朋友生日啊，咁啊結婚周年紀念啊，咁隨時打電話嚟啦。咁啊幫你安排個日子咧。係 啦， 可以喺稍後嘅時間咧就播你出去大氣電波嗰度。 唔係稍後呢個係星期三、星期五，我哋而家就要求星期三、星期五，因為有兩個嘅空檔。咁如果聽眾呢兩日都得閒嘅時候咧、就可以打電話上嚟啦。 絕對冇問題啦， 約定下個禮拜啊，再去遲啲嗰啲都得嘅。 着晒灯噶啦，其实已经系啊，咁 本保我一年嘅，我哋嗰本。 咁三月之星都仲有好多朋友仔会生日嘅， 不过圣诞唔好咁快约啊吓。 系啦，嗰啲又漫长得滞咁样。 我惊有啲听众好紧张。 系有啲嘢唔使咁快讲字嘅，到你生日嗰日先讲，十二月先讲啦，好冇？ 系啦系啦。 咁依家我哋准备换季，夏天都未嚟，系咪先？准备咗夏天，跟住先到冬天圣诞节，好唔好？ 好好好啊！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星期一嘅早上嘅时候，亦都咧有亲子环节。朝头早嘅亲子百分百啦，亦都咧就揾到专家同我哋讲下咧父母管教嗰个思维啊， 系 有啲咩重要嘅地方咧，我哋需要留意，从而可以令到我哋管教子女咧更加好。 系时候打埋俾古巨基，叫佢听实呢个环节，因为啱啱做爸爸啊嘛，咁啊恭喜古巨基啊吓，咁啊 即刻打俾古巨基先， 打俾古 Sir。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亲子百分百啦。今日朝头早咧，我哋喺电话侧边啊，邀请到咧就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上到上嚟嘅。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各位。 系而家咧，即系哇，小朋友咧喺屋企咧就好多时间啦。咁啊，家长咧如果仲要翻工嘅话，的而且确咧即系谂爆头啊，到底点样可以好地照顾自己啲小朋友啦？咁但系咧。同一時間，如果家長可以咧，即係自己照顧自己嘅小朋友，都會發現一樣嘢喎。佢、原來我嘅小朋友，我啲仔女有好多咧唔係咁好嘅習慣，咁啊都令到家長好頭痛啊。會唔會咧？有冇辦法可以改進呢一啲嘢咧？咁就真係要問下嘉嘉啦。咁啊，嘉嘉有冇啲咩辦法可以改變一下啊？家長對於小朋友唔同嘅行為嘅觀感，又或者幫埋小朋友去到改進呢啲咧，其實有冇啲策略啊，或者秘訣嘅咧？ 當然有啦，其實近期咧就好多家長都同我即投訴個小朋友啊，即係好多一啲行為嘅問題啊，即係佢哋叫問題啦。即係我舉一啲例子，例如有家長咧就同我投訴咧個小朋友成日心條理出嚟，又或者有家長同我講話個小朋友成日近期講反話，即係可能對得多咧，你有時佢有好多行為咧，你覺得同以前唔同啊，又或者你覺得。唔顺眼咧，你觉得笃眼笃鼻，你就会有呢种感觉喺里面咯。 哦，新利同讲反话，哎呀，两样嘢啱啦，我问你，即系问啱人啊，我两样嘢我个仔都有，咁有冇办法可以解决啊，大师？ 系啦，嗱，我哋今日咧就介绍两个步骤先，即系呢两个步骤咧系帮家长咧去谂一啲心法，去谂清楚咧，其实我哋要唔要处理？即系有时我哋投诉个小朋友。有呢个行为嘅时候呢，我哋首先呢唔係要諗点搞掂佢。我哋首先要諗清楚呢係咪要搞先。 哦，即係啊，即係例如佢讲反话，我係咪要搞掂呢个问题呢？如果伸条脷出嚟，我係又係咪要处理正面处理呢一个问题，即係我要諗咗呢一样嘢先。 冇错啦。我举一个例子，因为其实呢心理呢试过有家长真係同我投诉啦。咁我就第一个问题呢，呢、这个都係非常推介大家首先要做的第一步来的、就是你要问你自己其实这个行为有什么问题先。即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那个新来 新来污糟 究竟有什么问题， 污糟没礼貌， 污糟没礼貌，是的。那我那次那个经验呢，那个家长呢就呆了给我问完。那他就想了很久了，那我相信他应该是未想过这个问题，他只是觉得有问题，但他没想过究竟在他的角度，即是家长的角度，其实他知不知道他究竟不满什么。咁佢嘅第一个答案咧，佢就同我讲话，我觉得其他小朋友冇生理咯，佢生理咯，好有问题咁样。咁但系其实好搞笑，咁如果系全个世界嘅小朋友都生理，咁系咪你个小朋友就冇问题咧？即系如果我哋用一个群体，即系大众都冇做，但系我个小朋友有做，咁我个小朋友就有问题啦。咁呢一个其实都系唔对应嗰个状况啊。咁个家长又呆咗啦，咁佢又再谂啦，佢就系话，我觉得唔靓咯，即系心条你出嚟唔靓， 咁你又要再諗啦，就係、是、究竟係你覺得唔靚啦， 定係小朋友覺得唔靚？ 小朋友覺得唔靚， 小朋友伸得條脷出嚟，小朋友梗係覺得好可愛啦，係咪？ 冇錯，即係小朋友如果覺得好醜樣，佢覺得唔 OK， 其實佢唔會伸嘅。咁所以我哋又要再問自己，究竟伸條脷有咩問題？同埋我哋要喺個小朋友角度諗、究竟小朋友伸條脷出嚟有咩問題先？即係唔係由我哋個喜好，我自己唔中意佢嘅行為去諗。咁、跟住個家長再講第三個咧，我就覺得比較即係值得研究一啲嘅。咁佢就話：我覺得咁樣咧會影響佢社交，其他小朋友覺得佢冇禮貌。 咁樣 嗱呢樣咧，我就覺得嗱係咪真係真咧？就即係代商榷啦。但係呢一樣嘢好明顯係個家長佢代入翻個小朋友。去為個小朋友嘅利益同埋角度去諗嘅一個處理咧，我就覺得呢一樣嘢就值得諗啦。 嗯，明白明白。咁即係嗱，家長咧，第一唔可以下下用自己嘅角度出發，應該多啲同小朋友嘅角度去諗。小朋友咁中意靚嘅小朋友，其實佢覺得伸條脷出嚟係好可愛㗎。不過係我哋大人覺得佢可能好醜樣，我哋先至咁話佢啫嘛，係咪？ 係啦，嗱，我又舉個例啊，頭先我話講反話個例子。咁我都係問個家長，其實佢講反話有咩問題啊？咁佢就話：我覺得佢咁樣係怪咯。咁怪呢個係形容唔到， 又或者 係處理唔到。 又或者會唔會覺得個小朋友好似開始講大話咁樣啊？ 係啦，跟住問第二次啦，咁個家長就開始諗會唔會將來佢會講大話㗎？嗱、你又要好細心同好小心去諗，你呢個原因係咪真係咁樣？即係咪真係佢而家講反話？即係佢個家長覺得係玩緊啊！佢同佢，我呢種玩緊嘅講反話係咪真係會令到個小朋友將來講大話咧？即係你又要好清晰嘅。咁所以咧，喺問完第一條問題，就係你好清晰自己究竟覺得呢個行為有咩問題之後咧嘅第二步，你就要諗啦，究竟呢個行為係幾時係學個小朋友可以做得，幾時係唔做得？即係舉個例，頭先講嗰個生理個例子。當啊，你覺得真理是影響社交，咁係咪即係佢喺條街真理其實你係覺得唔適當啦？咁、如果佢屋企真理係咪又 OK 咧？咁樣，即係咁，我哋就可以咧界定清楚。因為如果我哋成日都係得零同一，即係個小朋友只有做同埋唔做，咁、那個小朋友就好壓抑嘅，即係你同埋家長都好壓抑噶。因為佢好辛苦，就係時刻總之你伸條脷，我都要處理你。但係如果你好清晰條界線，就係、是。幾時我覺得我要介入？幾時其實我可以唔需要你嘅？咁其實大家都會舒服一啲嘅。 哇！其實都好多嘢要諗嘅喎。 係啊，所以但係好多時咧，你 100% 嘅家長覺得有問題嘅嘢咧，當你問完第一個問題就係究竟有咩問題啦，同埋第二個問題究竟幾時要處理，幾時唔處理咧？通常得翻40% 嘅問題係要處理嘅啫。 咁但係遇到好多嘅真係。發覺原來佢伸條脷出嚟，家長又諗到個好好嘅原因，原來係例如可能真係衞生問題啦。咁係咪真係由家長就係呢個叫做好好嘅理由，去到俾家長自己就去到勸服或者勸退自己嘅仔仔啦，以後咧就唔好再咁做啦。起碼有一個實質嘅理由去到勸服嘅小朋友會比較上好，而唔係純粹從自己嘅觀點去出發咧。 係啊，冇錯啊！你頭先講嘅呢個例子，舉個例子，絕手指都成日發生。咁絕手指你又係問究竟有咩問題先絕手指？可能你到最尾問完，最終就係、是、我覺得唔衞生。咁、你又要再仲問第二條問題、就是，就係其實個小朋友如果喺衞生嘅情況係咪都可以絕咧？咁即係有啲情況係可以容許佢絕嘅，有啲情況係唔容許佢絕嘅。咁、所以第一個問題，如果你答得到咧，你就會知道第二條問題咧嗰條界線定嘅時候喺邊度。 即系家长其实无时无刻咧，即系遇到小朋友可能觉得一啲难听啲讲句，觉得唔中意佢做呢啲行为，觉得佢曳或者唔做得唔够好嘅行为咧，应该就谂咗小朋友嗰个出发点喺边一度先，然后就再谂啦，这个问题系唔系需要解决？佢做嘅背后嘅目的啦，个原因系啲乜嘢？然后先至再谂啊，系咪需要解决？系嘅话咧，又谂用啲咩方法去到解决？咁样先至系一个好嘅思维咧。 都可以咁讲嘅，但系咧好多时原因咧，我哋家长都好多时系唔知嘅，即系有啲动机同原因我哋估唔到，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如果估唔即系估到估到，估唔到其实都冇所谓嘅，都系问翻第一同第二条问题咯。究竟有咩问题，同埋究竟几时要处理，几时唔使处理咁样。 好，咁我哋就记住啦，有咩问题，几时要处理。咁如果系谂咗呢两个问题嘅，咁我哋听埋下个星期啦，再同我哋讲埋咧。 点样去到处理真系需要解决嘅问题，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啦，唔该晒嘉嘉，拜拜， 拜拜。 来我店拍片也马路黑镜暂给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交友圈道全户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嚟自 Ega 江海家 Mad， 哇！而家咧啲家长咧真系头痛，个个都癫咗， 因为日日都要对住个小朋友，系咪？ 对住小朋友本身冇问题嘅，但系你真系好唔想咧去到浪费啲时间。嗱，你话譬如头先 Barbie 咪介绍咗个方法，就话可以同啲小朋友做实验嘅， 系。 其实嗰啲方法已经好好噶啦，即系你起码令到个家长会觉得，我而家同小朋友有一个 task， 有个任务，可以咧就大家一齐咧就做一啲完成一件嘅事情。 系 咁嗰件事情咧，小朋友做完出嚟之后又学到嘢，又开心，但系好难咧。下下有呢啲方法， 明啊！做家長都好忙，可能已經要在家工作，跟住又要睇住小朋友， 係啊， 又要睇住層樓有冇跌， 又要睇住個股市升升跌跌， 咁都係睇啊！ 係啊，好忙啊！我都覺得哇，做家長都幾厲害嘅喎，咁多嘢要睇啊！ 我睇唔到咁多，我係家長，但我真係睇唔到咁多。 係啊，睇得到你都未必預測得到啦。 睇得到又未必好嘅，一路睇、一路喂個心又驚。 呼籲電話啦，唔使驚咁啊！神光喺大廳1872388啊，咁打電話嚟做個神光 morning call 啊！ 神光喺大廳啊， 呢、這個係啊， 邊位喺房啊？ 彭爷，彭爷， 彭爷喺房， 彭爷喺房换咗睡衣，换咗睡衣招呼咁多位啊，咁啊，1872388咁啊，打电话嚟咧就准备晨光 morning call 啦，可以即时做个呼吁喎。咁如果你譬如呢一两日咧都有啲喜庆事嘅，啊，甚或乎礼拜六日咧过咗就系、是、啊先生生日啊，或者咧结婚周年纪念日，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咧1872388啊吓，咁啊，需要你嘅支持啦，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系时候可以打嚟啦， 新鲜滚热辣啊，如果而家可以打通咗。晨光 morning call 咧，转个头啊， 系啊， 哇！一阵间啊，9:09-9:10左右咧，就已经可以即刻播出街。 你系咪想讲话喂显示即系晨光嘅团队好高嘅效能啊？就系咧， 咁梗系咯， 即时制作，即时制作，量身订做啊，完全唔使惊咁样系咪啊？ 不嬲都系噶啦，呢个 系啊， 咁多年以嚟都系。 好啊，咁啊喺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嘅时间咧，咁啊即系谂定要拣只首咩歌啊？因为有阵时咧，有啲听众咧打到电话上嚟嘅时候咧，佢就会话：喂，究竟拣咩歌好啊？拣咩歌好啊？其实咧最紧要咧喺个点唱入边咧有你嘅声音。你嘅心意，你嘅祝福， 歌都 你先系主角，系咪先？系啊，咁啊，歌曲系紧要啦。咁啊，谂到就谂啦，谂唔到我哋即系都可以交出我哋嘅专业，帮大家配以咧一首咧啱数嘅歌啦，合理嘅心情嘅歌啦，符合祝福嘅歌咧，都可以交俾你嘅。电话1872388打嚟啦！ 晨光追踪31。 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嚟到呢一个时候咧，就轮到我彭仔程振鹏咧，就打个电话俾阿罗启新啊，等佢介绍下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电视节目可以选择先吓。启晨早啊！ 早晨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哇，咩事你咁够中气啊？爆晒咪啊！ 系啊，食咗饭啊，因为 食咗，即系好早食咗饭。好，咁有中气嘅罗启新，有咩好介绍？ 喂，今晚八点咧，铿锵集咧，个题目叫《时代抗疫争取成功》，有个问号噶 成日玩呢招啊！ 系啊，咁啊，新冠状病毒啦，咁啊，而家咧就即系区区咧就自救啦。咁啊，區議員咧究竟喺社區度發揮啲咩作用呢？咁、除咗咧有啲就會幫啲街坊啊搜羅呢個防疫用品啦、啊，作為呢一個民意代表啦、啊。咁有啲咧就係、是、反映民意啊，對於呢個政府嘅防疫政策方面嘅意見啦、啊、咁樣。咁、特別係咧政府咧計劃喺各區咧設立呢一個指定診所啊咁樣。即係你知有啲嘢咧就覺得誒、應該做嘅，不過唔喺我 嘅後花園啊。 系呢啲嘢咧，就即系同呢个骨灰盒一样噶， 系 嘛？要噶，好需要噶，但系冇喺我度咁样，系啦。咁样有啲咧就未入伙嘅公屋啊、度假型啊，咁、样做呢个防疫嘅设施。咁其实专家好多次都话咧，呢啲咁嘅设施咧就即系感染到附近嘅居民嘅风险好低，不过喺、低还低唔得。咁有啲区议员咧就系即系。带头啦，就系、是、去搞呢一个游行示威啊， 抗议啊，吓有啲抗议。 咁啊，会唔会系过分民粹主义咧？着眼于呢个社区利益咧？ 系唔好顾到大局啦，系咪啦？ 系啦。但系那边厢咧，旧年咧有好多咧，就系亲建制嘅区议员咧。 系。 咁佢亦都系因为坐船啦，咁啊搭咗一只沉咗嘅船。 咩意思啊？ 即系上次啊，吓喺呢一个区议会选举里边咧，真系大家伙啦。 哦、 即系大家已经唔系睇你做过啲乜嘢啦，而系睇你企喺边边，咁样就投票啦咁样。咁今次咧，佢哋虽然攞船咧，但系都依然咧系有落区嘅咁样。 系，即系继续服务嘅社区。 冇错啦，但系个问题嚟咯噃。 系，即系继续服务嘅社区。 冇错啦，但系个问题嚟咯噃。 吓， 咁佢哋仲继唔继续支持政府啦？嗱，呢个真系头痕啦。 哦，都有探讨到嘅呢个黑箱站。 系啊，咁、样。好啦，咁另外睇睇咯，咁去到呢一个咧， 日常八点半， 八点半啊， 系， 咁日常八点半咧，亦都系啦，讲下啦，大家就已经系而家嗰啲肌肉咧，同埋个银行存折咧，佢里边一样系流失紧啊嘛， 系咪淋晒啦啲手瓜， 淋晒啦吓，即系坐喺度食。 咁啊，你话喺屋企做运动啊，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喺家居进行呢个肌肉训练咧？咁样 有冇啊？ 我都见到有啲咧，就可能系爸爸做早上，啲仔女坐喺背脊嗰啲。 哇！即系呢个高高危动作嚟，小心条腰骨、啊。 睇下啲仔女有几大啦、 啊，同埋有几硬皮咯，佢喺上面跳你就死啊！真系啊！ 系啊，骑过之后翻层皮啊！ 哎呀！ 咁样，另外咧就有啲亦都要讲翻咧，唉，阴功啦。嗰啲表演藝術團體啊， 哦係， 哇！你話如果第時 係咪喺舞台劇嗰啲啊？ 係啊，咁而家就會即係講下啲喺呢個逆境求存啊，點樣搞翻掂啲嘢咧？可能遲啲咧，好多嘅作品咧都係同呢一個疫情有關，因為佢感受最深啊，係咪？ 冇錯嚇 嚇。咁啊，另外啦，即係亦都係講下狗狗新天地啦。啊，有好多人放狗咧，就即係完全放走一隻狗周圍走噶嘛。 哦，即系冇条绳又唔使跟住佢咁。 系啊，以前咧，即系咪有一段时间话啲大型犬只咧、啊，你一定要戴口罩啊。 系啊。 即系有绳啊，但楞住，除非你已经攞咗呢个豁免啊，即系你嘅狗咧系、啊、有咁样嘅即系自控能力。嗯、不过而家已经好似咧冇咗呢样嘢啦，主人戴口罩。放狗嘅多过嗰只狗戴口罩咁高， 咁嗰个唔同嘅口罩嚟嘅，唔好咁形容啦，好似咩咁。 冇办法，咁但系个问题咧就话啊，而家咧就即系训练师咧就教下嗰啲嘢，点样可以令到啲狗咧系唔抗拒呢一条绳啊，去楞住佢嘅咧咁样。 哦，咁有啲方法嘅原来 系啊，有啲绳嘅成好似放纸咁噶嘛。 吓、啊， 中间嗰。即係好長嘅，一撳咧，佢可以拉成二三十尺咁樣。 係 途中經過啲途人可能會 kick 到噶嘛，嚇咁樣啦。咁亦都要睇下啦。 嗯，好。啊，咁啊，好多唔同嘅节目可以俾大家选择吓，都系我哋港台电视31嘅电视节目当中咧系出现嘅，咁留意住啦。今朝啊，多谢罗启新嘅介绍啦，咁啊，听日再倾过，好，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联储局紧急大幅减息，并重启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措施，是首次单日同时采取最大规模和多项工具。联储局不足两星期内第二度紧急减息，大幅减息一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0-0.25厘水平。联储局同时重启债券购买计划，未来几个星期会将资产负债表规模至少扩大7000亿美元，包括购入5000亿美元国库债券以及2000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证券。有关措施星期一开始，首批买入400亿美元。另外，全球六间主要央行联手增加美元流动性，包括美国联储局、欧洲央行、英伦银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银行。意大利新增3590人确诊新型肺炎，死亡人数单日新高，有368宗死亡病例，累计1809宗。意大利受感染的人数累计超过24000宗。另外，疫情持续未受控，意大利公共医疗系统备受关注。疫情严峻的伦巴第大区一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世界一流医疗体系，但当地官员周末向外界透露，难以再向米兰一带提供救护车辆。威尼斯所在的威尼托大区主席泽亚呼吁民众自我隔离，避免前往医院增加压力。他警告，如果有民众不听劝谕，导致医疗系统崩溃，他会宣布戒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入境事务处处长曾国卫将会在朝早10:30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据了解，两人将会讲述再派包机前往武汉接载滞留港人的事。城巴一名车长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外游记录，回港之后有负责驾驶工作。 呢名车长在2月24号至今个月9号曾经去过突尼斯、英国和西班牙旅游。城巴表示他今个月10号返港 ,14 号开始发烧，今个月11号至13号返工，负责下午更的驾驶工作，曾经驾驶90、96和98号线。城巴又说车长当值期间一直有佩戴口罩。公司已经安排他曾经驾驶的巴士彻底消毒和清洁，包括冷气隔尘网。城巴亦都正是安排为鸭脷洲村、利东村、交易广场和摩顿台巴士总站的站长室和员工休息室进行彻底消毒清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82点，跌640点，总成交金额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17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2跌9蚊，阿里巴巴114.2跌7.7，友邦保险66.95跌2.2，中国平安78.9跌1.5，建设银行6.2跌1.4，中兴通讯27.65跌3.35，中国移动52.05跌8.5，美团点评86.85跌2.2，长和53.05跌2.4，小米集团10.64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07.05，瑞士法郎0.952，澳元0.611，加元1.383，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7,431点，升5.91点。港金现价报14,180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18.83美元，卖出15,32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扫管笏嘅中线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咁啱啱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喺三圣村对出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喺三圣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就慢车。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顺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支路啊落去伟业街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启程村啊，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上翻去观塘绕道一段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啦，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咧就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深井一段就慢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啦，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九点三十八分啊，咁啊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九点半钟之后咧，我哋当然啊就会揾埋阿鹏爷爷出嚟啊，一齐啊我的享乐时代啦，系咪？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噔噔噔噔，鹏爷早晨啊！ 鹏爷早晨， 喂，小白哦， 早晨啊， 翻嚟啦我， 冇错啦，翻嚟介绍啲好嘢俾阿鹏爷最开心啊！ 系咩？系咩？ 系啊！ 边个介绍俾我啊？ 今日梗系 小白啊！ 系我啊！系我啊！系我啊！举手都举唔切啊！话俾你听， 你 梗系开心啦！ 五行欠咩啊？ 我五行齐晒，你放心啦。 我记得咧， 睇下你有几开心讲嘢俾我听。 鹏爷记唔记得上次小白推介？就是将这个 冷饭 是上教炸鸡是有味饭啊。喂，我呢跟住 杂变美食 是我之后呢想返喂究竟这一味的菜式 是不是整蛊我们呢 是不是啦 是啦同埋究竟是哪个研发出来呢究竟他为什么会研发到这样这样的菜式出来呢 突然间醒起阿欧啊你记得有一轮呢较早前呢阿小白咧，咪好唔得闲，有屋企人咪病晒嘅。 系啊系啊系啊，唔舒服唔舒服，唔舒服唔舒服，系点啊？ 我知你想讲咩啦？ 做咩啊？ 我忽然醒起啊，当其时 系啊，就系咁样佢自己。 你有联想过咁啊？ 我有啊有。 你都有咧， 你 系 好噶你。 系有，可能系咁嘅意思。 咁阿小白，你又谂住？搞啲咩？嗱，食啲咩咧？ 嗱，由於而家即係大家都好努力抗疫啦， 係咯，嫌我唔死咁樣 出街食飯咧，又驚多菌喎，咁啊個個都買外賣噶啦。有陣時自己煮咧都係好事。除咗上個星期介紹嗰個嘅炸雞飯之外咧， 肥肉炸雞、 炸雞手撕飯 有味 嚟啊， 有味雞飯， 好嘢 味 雞飯。好啦，今日 飯有個飯有味好啦， 今日 節目唔好有味啊， 唔講炸雞啦，今日都係介紹另外一種嘅食材。又是可以将它千变万化哇 你今次仲死 就是噔噔噔噔来自日本的明太子 哦明太子 包咩呀 咩呀明太子啊明太子本 通常捞啲咩嘅 就是乜嘢都捞得嘛而家我呢就将它介绍几种唔同嘅食法我哋由最难开始去到最簡單、最難整開始，真係一個唔小心俾你食咗個字添。 喂，不過咧，有陣時嗰啲明太子咧喺街市或者超級市場買到翻嚟咧， 街市有嘅咩？ 有陣時有啊，有啲依家有啲街市都有啲日本食材賣嘅，即 係 新街嗰啲，係啊，真係。咁但係咧， 要小心揀喎。 嗰啲咧係啦，嗰啲明太子買翻屋企咧，有陣時會有少少苦澀味啊，或者有少少即係都幾濃烈嘅腥味咯。 所以咪就要聽晨光第一。 可以 pick 得到咯，系啦，就 你讲嗰只咧，就是一条条嗰啲成条香肠咁嘅明太子啊嘛， 鱼春咁样。 我哋而家直头唔要嗰只明太子啊， 唔要噶啦， 系啦，因为市面上咧都揾到 废太子啊，佢要 乜嘢？ 废咗太子 佢，废咗太子 佢，搵只狸猫出嚟先。 另立太子 系啦，咁啊另立太子系咩咧？原来咧而家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就推出咗咧，就一支支茄汁咁嘅样嘅明太子，系啦。 哦，即系当佢。 像汁咁樣擠 出嚟。係啊，你講得好啱啊，真係咁樣擠佢出嚟嘅咋？你直頭一條條都唔使，同埋佢嗰啲腥味咧，嗱，好啲人就會覺得喂一條就腸香腸明太子咧太腥啦，頂唔順。咁但係如果你話一支支嗰啲咧，咁啊合家歡啲啦，即係大係啊大人細路咧都容易入口好多，即係細路仔又唔會覺得話佢好辣啊好腥啊咁樣，大人又會覺得佢幾香口。 食啦，日本料理嗰啲鋪頭食啦明太子。其实唔会腥㗎喎。 係呀唔識煮咪会煮到腥囉。 可能 係呀。係咪咁我梗係预咗大家唔識煮，而家梗係教一啲最简单嘅方法啦。 腥呀。 係呀。可能有啲方法可以辟腥。 其实呢明太子係啱我哋呢一行食㗎。 点解嘅 点呀，啲人会讲嘩好腥呀、啊、好腥呀、啊。 係呀、 啊。我哋知个个人把腥都好腥。 梗係呀。 好好好。好咁啊，开始教呢个明太子。 好酸食个橙啊！ 好酸，好酸， 好酸死喎、啊！ 好甜，好甜，好甜咁。 系啦，嗱，明太子啊，头先讲过啦，我哋可以选择一啲咧，就一支支自己支出嚟嗰啲咧，咁啊又方便又快，又唔使特别再烹调 啊 嘛。日式超級市場就有㗎啦， 已經有㗎啦， 已經有㗎啦，係周街都有㗎啦、哦。好啦，咁呢一個嘅有幾個食法嘅，第一個我哋由 擠入口、 最困難擠入口呢個咧，我驚你覺得鹹得滯咯，係、哦、咪？咁所以咧就可以買啲螺絲粉啦、意大利粉翻嚟啦，就普通咁樣煮，烚熟咗佢，跟住咧就擺喺度嘅。咁點樣可以令到佢更加好食咧？咁其實可以咧就落啲橄欖油，就令到啲意大利或者螺絲粉咧，咁可以更加就 靈身， 係啦，靈身，同埋入口嘅時候。更加容易入口，咁你可以咧喺呢一个嘅整得好靓啦个碟，跟住譬如你中意嘅 雕花个碟， 唔系你中意嗰个嘅意大利粉打圈嘅，咁咪一个圈，跟住咧中间就好似譬如龙卷风中间咧滴嗰啲明太子入去，跟住 整到好似蛋糕咁样蛋糕仔，然之后个顶就放几粒， 冇错啦，唔使佢挤落去嘅，即系茄汁咁挤落去嘅，咁挤到佢好饱满咁样，然后咧嗱你 整水啦真系， 冇错，跟住你氹人开心啊嘛，而家抗疫梗系要开心啦。系咪先？好啦，然后咧，你就可以喺街市就买嗰啲香草翻嚟咧，放两条喺上边，咁就变咗高级餐馆嘅呢个明太子意大利粉，噔噔 喺侧边使唔使揾啲茄汁咁样？ 寫個字啊， 梗係要啦， 裱翻個花咁樣，有啲 驚大家多男女朋友唔記得個名啊，寫 Honey 啦，搞掂啊，係啊，最方便。好啦， 咁其實嗰個都係齋意粉嚟嘅啫喎， 齋意粉嚟嘅啫， 只不過擠咗啲明太子醬，所以如果你稍為理性少少，你應該唔好太興奮，俾阿小白牽引到好似好興奮咁嚇。 咁我想問啦，嗱呢一啲其實而家講翻個重點啦，都係嗰啲嘅支裝咁樣嘅明太子醬啦。咁其實佢擠出嚟嘅时候咧，会唔会都系一粒一粒完整嘅咧？ 唔系噶，佢挤出嚟嘅时候有少少似沙律酱咁嘅感觉噶。 哦，即系已经见唔到一粒一粒嘅明太子啦。 你依稀见到一粒粒嘅，但系佢一粒粒唔会影响嗰个 texture，都系似嗰啲沙律酱。 酱汁 咁样 嘅， 冇错，佢又唔系固体，哦、又唔系好水咁样嘅，系、 哦、 啦，结结地咁样挤出嚟 咁嘅， 系啦，咁所以你可以挤啲好靓嗰啲 pattern， 甚至乎你用嗰个明太子嗰个酱个樽咧，直接写名都得噶，即系一路挤一路写名咁样。 攞佢当好似一支笔咁嚟到写嘢， 系啊系啊，譬如你彭仔嘅咁啊 P 字， 太多笔画啦呢个， 咁咪写个 P 字喺度咪得啦 ，P 图， 梗系啦，呢个时候仲唔 P 图啊？好啦，嗱，另外一个咧都系唔简单就整到，但系都好食嘅咧，就是、明太子加鸡蛋咧，好多人都中意食嘅。咁、哦、卷蛋嘅方法咧，有部分即系可能料理几好嘅朋友都会识得煮呢一个卷蛋啊。咁就系先用一个长形嘅 pan， 跟住你就整好咗个鸡蛋，就慢慢自己卷。咁样嘅， 系咪要发咗个蛋噶？ 梗要发咗个蛋先噶啦， 又唔讲嘅，直成只蛋打咗落去啦。 系啦，发蛋，跟住 蛋用蛋浆， 真系变咗地狱啦。好啦。發咗蛋變咗蛋漿，跟住你咧就用嗰啲蛋漿就喺個 pan 上面就倒啲嗰啲蛋漿入去啦。 係啊， 跟住等佢慢慢熱嘅時候，你就不斷用咩都工具都好啦，冇總之唔好用手啦，就不斷喺度卷嘅時候咧，你除咗可以擠明太子之外咧、啊，你要令到佢更加香口咧，可以擠一啲唔係擠，可以切一啲番茄粒同埋洋葱片，咁、就會令到呢一 變咗好似叫做咩鵪鶉咁咯。 冇錯啦，就變咗鵪鶉咁樣。咁但係入邊咧又有明太子啦，又有番茄啦，同埋有呢、這個。 洋葱嘅香味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咧，拌饭食嘅一个餸菜嚟嘅。细路仔就中意，系啊，呢个真系唔错，细路真系中意。同埋如果你要日式啲嘅话咧，可以买嗰啲木鱼啊，木鱼就抌上去会自己跳舞嗰啲咧，系啦，咁 预热啊嘛， 系啦，抌埋上去啲细路仔就睇到哇哇声啊，食到好开心，骑骑声。 你令我谂起蛋包饭啊， 快啲食啦，不如下昼 蛋包饭， 系啊，蛋包饭都好食啊。 我觉得香港咧食蛋包饭咧，真系贵好多啊。 咁梗系咯， 其实好平嘅嘢嚟嘅啫嘛，入边又冇餸嘅。 同埋咧，依家香港如果你要食蛋包饭咧，就成日要拌住啲咖喱汁咯。咁有啲朋友就即系可能就系中意食蛋包饭，但系佢又唔想拌咖喱汁咧，咁就变咗个选择就反而少咗。 系啊，我有同感啊， 系啊，系啊， 真 系呢个， 真系要再进步啲啊。 如果要 香港 蛋包饭咧，其实可以炒咗个饭先嘅，例如加少少豉油，再落啲樱花虾，加啲紫菜碎炒完，跟住做个底，再将只鸡蛋冚落去。 点解你唔一早介绍呢个咧？ 呢、這个好似好劲咁啊！突然间头先 系都要系啦，食埋啲垃圾嘅。 一开始就讲话有啲酱汁落啲意粉嗰度咁，我都知。跟住头先咧认真嗰几下，又话樱花虾唔知点样打个底，再加啲紫菜咧。 唔需要啦，我唔要啦， 好 足够啦，需要 啦。有啲听众可能咧喺度踌躇紧啊！今日嘅下午茶到底食乜嘢？明太子又帮到大家。点样帮你嗱？我哋好最简单噶啦，呢个咧即系小朋友都识整啊，直头咧可以一齐一家人整啊，等细路仔整埋俾爸爸妈妈食啊，孝感动天啊嘛。咁其实咧可以买嗰啲饼干，普通嗰啲白饼干得噶啦，最普通嘅。 系咪即系嗰啲威化？唔系威化， 唔系威化，系啦，冇错啦，爸爸地识嗰啲，你就咁搣一块出嚟，攞住嗰支疑似嘅茄汁嘅明太子酱，就咁挤落去，哇！嗱，你千祈唔好话我听，我话俾你听。 唔系啊，佢讲得出口嗰下劲啊，唔系佢劲啊， 当好似啲经典美食咁嚟到咧，铺陈出嚟咁样。哇，才不过系攞块饼，挤啲明太子酱 嘅口啫。你千祈唔好谂住呢一块饼挤啲明太子酱咧，咁就摆入口就好简单。你知唔知喺日本咧，呢一个系一个正确嘅下午茶 set 嘅其中一款嚟噶？ 唔系啊嘛，边间日本餐厅、啊、 收钱收得唔平添噶？但真系有啲人就觉得，哦，你明太子好食、啊，原来加饼干有种。咁奇妙嘅化妝，好 fantastic 就入去愛斯噶啦。 用日文講啊，成句 愛斯就是我嘅咧。 哦，好好食咁樣啦。 咁所以呢啲咧，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麵包你最簡單就麵包啦，加呢一個嘅餅乾都可以咧，就擠下呢一個嘅明太子醬，咁啊可以有一餐有澱粉質。複雜啲嘅有意粉，有雞蛋，係咪幾好啊？ 我正喺幻想緊啊，小發屋企個家庭係點樣生活嘅咧？ 快樂咯， 啊、 融和咯， 係咪、你呃下我，我呃你？ 梗唔係啦，但係都係你氹下我，氹下你嘅。 你真係好開心啊！ 梗係啦， 好歡愉啊！星期一嘅早上，好開心， 謝謝你啊、 大家 好似好多嘢啊， 好似特朗普咁樣 啊，錢落你袋啊 ！I am very happy 啊，特朗普都話。I'm very happy. 收 得噶啦， 好啦，拜拜， 唔該。 Come on. 越听越迷幻啊！佢哋嚟自 Modern Children 嘅作品叫做 Gus， 室内温度20度，相对湿度75%啊。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9:54啊，快快脆脆又揾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先咯。 系啊，刘太早晨。 系啊，早晨啊。 早晨，我哋结婚就年44年 喎、哦。 恭喜晒。 系啊，咁啊，刘太，不如讲下，喂，边一日先系正日啦、啊？究竟 系19号啊？ 19号就 系 正日啦、 啊。因为我哋年纪大咧，系计旧历。 哦，唔紧要，仲有3日，如果心仔都卜卜咁跳咯。 系 咪啊？又冇，不过咧就即系个人。都是紧张啊，好多嘢都记唔到咁咯。 哦，唔紧要啦，系啊，叫你嘅另一半帮你记住佢咯。嗱、 啊，情常在先至系 number one。 你记一年，佢记一年咁样啊，跟住大家就好开心、好幸福、快活咁样生活噶啦，好似啲童话故事咁样。 喂，我哋好平淡噶啦，几廿岁， 平淡是福啊， 系啦， 平淡先系好，平淡真系一种福气嚟。你当人咧生活到某一个年纪，你就会体验到，唔通日日都要出去扑口？就是一种福气咩？我就想日日饮早茶啊，同啲朋友仔行下公园，晨下运咁样，系咪啊？个个都系望呢啲生活噶啦，其实、 啊、 香港人 啊， 好简单啊，系咯、 啊， 咁啊， 而家我真系好想祝全世界嘅人健康快乐啊，最紧要 个个都身体健康， 完全认同啊。刘、啊、太、啊、有啲咩说话要透过大气电波同啊刘先生讲翻声咧？ 点啊嗌丈夫噶你？ 哎，我哋啊，系好简单就喂一 喂， 系啊，间屋得两个人，喂你咪知道咯。 咁你而家好 sweet 咁样嗌一声喂啊， 跟住我同佢玩就刘生咁样。 哦，刘生佢呢度唔系好嘢嚟啊，都系讲翻喂嗰句好啲。系啊，刘生，你个厕所。板唔冚翻落嚟啊，咁样系嘛？ 系啊，渣渣 啦，都系咁啊吓。 系啊，类似啦。 嗱，呢啲唔好讲嘢，我哋讲翻啲光明面啲、开心啲嘢。有咩祝福嘅说话，或者有咩多谢说话要同翻刘先生讲咧？刘太， 即系大家都系。平平淡淡啦，健康快乐啦、嗯，最紧要大家明白大家讲啲乜嘢啦，都有时吵下噶。 系、啊、唔明白系嚟自沟通，沟、 啊、 通唔到啦。 不过 都结婚， 系啊，几廿岁啦，开始糊涂啦。 但结婚44周年都已经啱河车啦， 下年系45周年啊，咁样真系开心。 系啊，我哋年头结婚噶嘛，系啊，祝晒噶啦，正式。 系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就拣呢一首作品俾你啊。44年唔够嘅，爱你10000年就啱啱好。 哇，好 sweet 啊！ 系啊，好啦，送俾你同埋刘先生啦，好唔好啊？ 多谢晒，多谢晒你哋。 唔好咁讲， 好啦，恭喜晒刘太，多谢你电话，拜拜。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 心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局限，拉近 如果多啲聽眾咧，又向全世界嘅人祝福一下，叫大家身體健康。又多啲嘅聽眾就係話俾我哋聽，啊，佢哋結婚嘅時候咧都好 sweet 啊，好平淡，但係覺得好温馨，咁就好啦。 係啊，令到我哋咧啊，今日星期一嘅早上咧都過得咧美滿同埋開心啊！ 好，聽日再見，拜拜。